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西沙尔东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东南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6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和吕宋海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4度，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雷暴。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北纬15.7度、东经118.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北纬15.4度、东经128.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6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及吕宋海峡。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达8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5031点，下跌68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514点，下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7，日元110.26，瑞士法郎0.922，加元1.269，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兑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92美元，卖出1789.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吓咁啊，扭开心机，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咧，白元浩咧就喺直播室入边已经准时咧就系就位啦。咁啊，陪住各位听众啊，喺星期四嘅早上，2021年嘅九月九号朝头早咧，咁啊一齐起身啦吓。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啊生效嘅，咁啊大家即系朝头早嘅时候，可能都有啲热热地。不过其实我觉得今朝咧就热感咧就暂时未有，可能我翻工嘅时候咧，咁啊太阳都未出嚟啦，所以咧仲有一种城市入边隔夜嘅凉凉地啊。咁但系如果而家太阳出嚟嘅话咧，相信嗰啲凉意咧都已经系散咗去噶啦。咁啊换嚟嘅咧就系、是。太阳白白嘅晒住我哋，咁啊，因为蓝天嘅关系啦，咁啊，令到嗰个感觉啊，可能日头嘅时候会更加热啊吓。早晨啊，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你每日翻工目的系啲乜嘢咧？呢、這个问题咧，其实经常都会喺度深思。经常都会喺度谂，如果只系为咗翻工而翻工，除非你真系好爱份工，翻工系你嘅兴趣。如果唔系咧，都系好需要一种休息嘅感觉。有冇谂过爱嘅力量呢？爱就好似种子一样，有好多人更加话到爱其实可以创造好多嘢，爱嘅力量可以俾到你创造一切。有些人会觉得其实爱真的可以令到你战胜很多的艰难。爱就好像充满了生命一样。充满了生命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酒杯装满了它里面的酒。令到大家觉得它是一种很满足的感觉。爱也可以给到我们很多的幸福。有人形容，如果人间入边冇咗爱嘅话，就好似地球入边咧，感觉唔到有太阳嘅温暖。好似你而家咧，都慢慢见到太阳升上嚟啦，感觉由呢一个凉意变成一种嘅温暖。今日当你工作或者去学习嘅时候，不妨再谂一谂啊，其实有啲乜嘢人系可以令到你觉得自己？为了他而可以带来一些动力呢，这个呢就是爱的动力了。 温馨的爱， 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你信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共在意外。你决心不再陪我吗？心笑在勾起，可否旧情复猜？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开？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不会亲爱。 即身边有一位宝贝亲爱，可以不断俾到 power 你嘅话咧，令到你觉得唉，工作虽然辛苦，不过咧放工吓都好开心。呢啲咧就系叫做爱嘅力量。恭喜你，你有啊！呢个黎明，我的亲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前日的 Coffee Time 就同大家分享咗点解我咁食得辣啦。其中一个原因，我谂同我哥都有莫大关系。我中意食辣都可以话系众所周知，所以钟哥喺前日又将一套有关食辣嘢嘅电视剧 send 咗俾我睇。昨日我终于得闲揿入去睇下啦，一睇便爱上。虽然我只系睇咗头嗰两集，但系喺好多位我都真系不能认同更多啊！我相信制作呢部电视剧嘅编剧、导演都一定系中意食辣嘅。其实个故事好简单，就系讲一个唔食辣嘢嘅人去到一间公司嗰度，佢其他同事都系好中意食辣嘅，耳濡目染之下。去感受到食辣嘢嘅乐趣，除咗电视剧嘅镜头影住食物嘅大头非常之吸引同埋好疗愈之外，我更加欣赏嘅就系里面嘅一啲对白同埋佢讲出食辣嘅心声。毋庸置疑嘅系，辣味真系为食物嘅味道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令到食物嘅味道更加有内涵。食辣嘅人除咗中意辣嗰种味道。更加紧要嘅系食辣嗰种感觉同埋心态。喺第一集嗰度，佢用咗一个好好嘅比喻嚟到话俾嗰啲唔食辣嘢嘅人知，点解食辣嘢系咁爽啊？个主角食完一碗地狱拉面之后，辣到满头大汗。佢喺好辛苦、好坚持嘅情况底下，先至食得晒嗰碗50级嘅地狱辣面。佢不其然咁吐出一句。都唔知点解啲人会鍾意食埋啲咁辣嘅嘢㗎。嗰间拉面店嘅伙计就同佢讲，你出门口就会知㗎啦。当个主角踏出门口有一阵风吹过嘅时候，嘩，嗰种感觉焕然一新，好似换咗另一个人咁，顿时充满活力，充满希望。係真㗎，食完辣嘢出完一身汗，有一阵风吹过，尤其是系冬天嗰阵寒风啊，嗰种醒神嘅感觉真系非笔墨所能够形容。除咗呢种感觉之外， 喜欢吃辣的人可能也都喜欢那种挑战的心态。当你一路吃的时候，你在挑战自己的极限，在过程之中你感受到有少少痛苦，但是当你一啖一啖地吃落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打到了昨日的自己一样。所以吃辣东西的过程都是一种意志的锻炼。如果你和我一样都是很喜欢吃辣东西的，我觉得你都要看钟哥推介的这部电视剧，因为他真的讲了吃辣东西的很多哲理在里面，令到我们找到吃辣的共鸣啊。 春季某天清早的细雨，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如你会是水无我充当结余，于深海里抵挡一切霜雪，却自没原因，恐怕只得你吸引，这女性物又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着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缘分，是震撼是确恨，教我的敏感已经将我思想体温，已早给你不要再等，这段故事是歌手与无达意，如将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不知，会为友情太放肆，懊恼和烦忧不要紧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当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等于我悲伤缘分，是震撼是确恨，教我的敏感已经将我思想体温，已早给你不要再等，哎呀呀 who don't wanna be friends， 共物有做恋人要小心，然而像你非一般输有解困，当我彻夜去 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出边2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如果问你有啲乜嘢愿望呢，你可唔可以答到我呢？有一日有个爸爸同三个小朋友一齐坐喺花园嗰度休息，我听到爸爸就问佢哋啦，假如呢可以满足你哋一人一个嘅愿望，你哋心入面想要啲乜嘢呢？女女就答佢，我想靓，因为呢个个都鍾意靓嘅嘢，我变靓咗嘅话呢，全世界都会鍾意我，都会赞我。他哥哥就话到啦，嘿傻妹， 靓只系暂时嘅啫，我嘅愿望咧就系好有钱啦，钱可以征服世界，有咗钱我就可以想要晒我想要嘅嘢。大哥咧又行出嚟啦，就话到啦，哼，你哋两个先至系傻啊！钱同埋靓靓啊，都只系一啲会失去嘅嘢。我嘅愿望就系有智慧，哼，边个都唔可以将我嘅智慧攞走啊！爸爸一直都冇出声，然后佢用一支嘅竹喺个地下上面写咗几个零字，画咗几个圆圈啦吓。佢就同小朋友讲啦：，你哋想要嘅嘢，无论系靓、钱、智慧，就好似呢个零字都系一样。零可以系乜嘢都冇，但系如果能够喺呢个零字前边加一个嘅数字嘅话，佢就会。将呢个零变成巨大嘅财富，你哋真正唯一想要嘅嘢系美德。只要有咗美德，人就会变得靓，富有嘅人亦都会变得睿智，有智慧嘅人更加可以帮忙世界上每一个人。我哋每一个人嘅愿望都可能系不一样。咁但系我哋每一个人嘅历练或者当下嘅需求，喺咁唔同嘅情况底下，呢刻你想要嘅嘢，如果喺佢之前加美德呢一个嘅元素喺度，你会唔会谂得到加起上嚟可以变成巨大嘅乜嘢呢？生命嘅价值不在于财富、智慧、美貌、健康，而喺面对住生命嘅心态嘅时候，有阵时心态啱咗。就算我哋冇以上嘅嘢，原来我哋亦都可以享受到喺我哋生命嘅每一刻。 身躯抱得太过紧，遗忘原来这是个手扣扣到太拘谨，紧张你是为愉快。你努力为我装作快乐是为负责任，为爱可以送赠都送赠，单方面不计较地为爱人，看得太紧太深，结果热汗只能换到冷感，做到再好好得使你暴躁，原来栽种双倍养分其实过度浸死了，直至令外呼吸才知道好处好到未见到，长期为你成为某种压力，一个监牢阻挡你去路，忘掉爱才能被爱，如何算痛惜你，越压迫你难一起，用我所有爱人如己，竟为难了你，很对不起，认为自己喜好亦都等于你，趣味太多会毫无趣味，用我的线或你的线连不起，弄错关系，相信我是你。 继续回到早上的六点半钟，听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 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在临时政府组建后发表声明，提到阿富汗的领土不会被用来危害任何国家的安全，未来国家治理等事务会受到伊斯兰教法管理，新政府不希望与任何人为敌，将会尊重所有人的合法权利和要求，并吸纳所有人的优势来重建国家。代理总理哈桑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阿富汗曾经遭受严重损失，但流血牺牲的时代已经结束，呼吁原政府官员返回岗位，继续为国家效力，并会保证他们的安全。至于出走的前总统加尼说，自己欠人民一个解释，向他们道歉，但认为离开喀布尔是唯一可以拯救民众的方法。世卫呼吁各国避免在年底前为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指全球有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仍未接种首剂疫苗。总干事谭德赛说，在全球已接种的55亿剂疫苗当中，大约八成用在中高收入国家。他一个月前呼吁全球至少在本月底前暂停接种加强剂，以解决富有和贫穷国家之间的疫苗分配不公问题，但情况几乎没变。高收入国家曾经承诺向较贫穷国家捐出超过10亿剂疫苗，但至今只是交付了不足一成半。世卫早前设下目标，期望每个国家到年底有至少四成人口接种疫苗。谭德赛说，低收入国家已经准备好有效分发疫苗，现在只是等待药厂和富裕国家遵守承诺，要求富裕国家不要再空谈，加速行动分享疫苗。为应对热带气旋康森和灿都，国家防办向海南、福建、广东、广西和浙江五个省下发通知，要求密切监视风暴发展动态。内地传媒报道，两个热带气旋将为中国南部海域、华南沿海和东南沿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国家防办负责人说，康森和灿都的路径和强度存在不确定性，尤其灿都是超强台风，不确定性大，防御难度高。国泰航空解雇少数选择不接种新冠疫苗，亦没有提交医生豁免证明的机组人员，指疫情下各地实施入境管制，难以安排没有接种疫苗的机组人员执勤。有被解雇的空中服务员批评国泰逼员工打针好不合理，自己对疫苗仍有忧虑而未有接种，亦没有寻求医生证明，因为见到身边不少人担心不适合接种，但几乎没有医生愿意开医生纸证明。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去信国泰行政总裁邓建荣，促请国泰安排因为医疗原因而未能够接种疫苗的员工到集团内的其他岗位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4度，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雷暴。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空气、海洋、动植物、环境，既是强大的，又是脆弱的。 它的健康和我们永远都紧扣一起，一起学习从自身出发，守护它和我们的平安。 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用十分钟全方位学习环保，怎样由我们自身开始。 逢星期六上午9:10，港台电视31。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7，咁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今日朝头早咧就打电话俾林慧芭比，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 系咁啊，28度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生效紧嘅。咁啊，今日咧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啦。 啱啊！你知唔知咧？好多人咧为咗自己要提神咧，但系朝头早咧可能又赶住出门口咧，佢哋都会用一啲佢哋觉得嘅妙法咧去帮自己提神。嗱、 哦， 可能咧朝早都中意饮咖啡啦，或者用一啲唔同嘅饮品咧去帮自己叫做开始一个开心愉快轻松嘅早上啦。咁系啦，我想话咧，其实咧要注意嘅咧就系我近来见到报道咧就教大家咧，唔系所有嘅饮品都适宜咧用保温嘅装置咧去带出街饮嘅。 嗯，即系嗰啲保温瓶嗰啲啊嘛。 系啊，因为咧我好记得咧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尤其是去到秋冬天咧，咁我妈咪咧就好中意煲一啲润喉嘅汤水啦，又或者系即系一啲可能饮料啦，即系希望你可以带翻学校啊，或者带去其他地方工作地方嘅时候饮咧，就可以补到个温度啦。 嗯， 咁但我想话咧，我最近见到报道咧，佢就教大家咧有一啲嘅饮品咧系唔适合放喺保温瓶嘅，咁亦都有原因嘅。咁因为咧保温瓶啦，大部分咧一般嘅嗰啲金属嘅物料咧，其实嗰个内胆咧系有机会同某一啲嘅饮品咧撞埋一齐嘅时候咧，就会有啲有害嘅物质啦。 系、哦、啊，我都听过。不过咧，在我角度嚟讲咧，嗱，我撇除健康先啦吓，呢啲保温瓶咧最唔应该挤嘅系咩咧？24米啊！挤完之后呢一世都只能够系挤24米，嗰啲味久久不散。 其实你话啱、哦，我自己咧以前即系喺未知道佢有冇有毒有害物质啊，或者有毒嘅物质之前咧，我最怕嘅咧就系咧，其实嗰阵味系真系洗唔走噶。 系啊。 係啦，任何一啲你唔係幾想日日都聞到嘅味咧，你擺過落去一次咧，嚇、啊、你嗰隻味咧就真係呢一世都撇唔走。 係啊，一係就買我個，如果唔係都搞唔掂。 係啊，同埋你同一個保温壺咧，其實如果你擺完，我當你擺完咖啡啦，跟、住再擺湯啦，跟、住你已經係會覺得哇，嗰隻味好古怪， 變咗咖啡湯。 係啦，跟住你就哎呀，其實係雖然佢你心知道佢應該唔係融合咗落去你食嘅嘢嗰度嘅，但係你硬係覺得咧，佢嗰個內膽咧聞出嚟嗰隻味咧係好令人哋好不安，好 係啊，你講得啱啊，所以咧即係擠入去嘅時候，如果撇除健康咧，有陣時啲味道勁嘅。你又真的要找一个专门 serve 嗰只饮品的一个保温瓶咯。 但我想话咧，头先我哋虽然话咧觉得应该如果你洗干净咗咧就冇事啦，但系事实证明咧，原来嗰啲保温嘅金属内胆咧，如果咧系装完一啲好浓味或者系好深色嘅嘢啊，即系头先讲，譬如我当咖啡或者廿四味啦，你知唔知原来咧佢嗰个颜色咧，即系嗰个药物或者食物嘅色素啦，同埋气味咧，系真系会食咗落去啲金属物质嗰度。 哎呀，咁啲金属物质就会剥落噶。 嗱，呢一啲顏色同埋濃味咧，就唔會令到佢會剝落，亦都唔會令到你即係唔會加料嘅，唔會下次飲嘢嘅時候咧飲埋嗰啲嘢落去。但係咧，佢就會真係一路都洗唔走，而令到你可能再其他嘢嘅時候咧，就會影響咗好似我哋頭先講嗰隻味啊各樣嘢啦。 嗯。 但我想話呢個都唔係最恐怖，最恐怖就係咩咧？原來咧係唔可以裝汽水喎。 哦，係咩？ 係啊， 因為 辣。嗱，我想話咧，我就唔係試過裝汽水，不過我試過裝啲有氣嘅飲品啦。咁、好彩咧，我嗰個唔係一個非常密氣嘅保温壺，但係咧，我其實基本上咧一撳，你知道保温壺好多時咧，你飲嘅時候咧，你會撳一個掣啦，咁佢會開一個窿咁樣嘅。咁、其實嗰個嘅動作咧，就即係等於話佢本身係一個密封嘅空間啦、然後突然間就放嗰啲空氣入去咁樣啦。咁我其實咧，因為碳酸飲品即係好似汽水，其實有氣嗰啲飲品啦、叫做咁咧，就會令到咧嗰個保温壺嘅內部壓力咧好大喎。咁、因為你會喐噶嘛，嗱，如果你平放咧都仲可以嘅，但係只要你一有晃動呢一個動作咧，咁佢就會令到咧，其實你就好似開罐汽水冒完之後咧，你知道會發生咩事啦？ 開香檳啊！ 冇錯，咁佢同一個道理嘅啫，因為佢都係其實密氣噶嘛，個原理係。咁即係總之，如果你一有搖晃過動作或者係熬過佢咧，咁基本上咧你就一打開個蓋就咁樣啦，就會噴射機咁樣就向上噴啦。 哦，幾好喎、啊！這個點樣好咧？朋友生日嘅時候咧，知道點慶祝咯。 哇！即係送一個裝滿佢最愛汽水味道嘅保温壺俾佢。係 啊，跟住同佢講喂，又係飲啖茶先。 哇！呢啲真係好 friend。喂，咁但系咧，其实最唔应该仲即系放嘅咧，系一啲酸性嘅饮品啊，即系例如咧果汁啊、西柚汁啊、乳酸饮品啊嗰啲啦。因为咧嗱，呢一个就真系大件事啦。原来呢一啲酸性嘅饮品咧，系会令到嗰个保温壶入边嘅涂层咧，系真系会食咗佢噶。咁、所以咧，佢即系你谂下啦，当佢可能溶紧一半嘅时候，你就开始饮，咁你咪饮咗嗰啲涂层咯。 哎呀！ 嗱，呢个就真系咧、会导致中毒噶，呢、个真系会中毒噶、所以如果咧你朝头早真系好赶嘅话咧，我自己咧就唔会话嘥咁多时间倒啲嘢去保温杯度啦。但系原来头先讲过，嗱，汽水又唔摆得，果汁又唔摆得，咖啡又唔好摆啦，咁样。咁其实个保温壶到底系点算咧？ 装水咯， 冇错啦，就系、是、装水。 装水 啊！人一日都要饮最少八杯水嘛，咁大家可以考虑下以后饮水啦。 系啦，咁饮多啲水啦吓，好啦，唔该晒 ，Bobby。 我系梁荣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百科。 朝早6:43啊，吓咪28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今日想同大家揭一揭晨光百科入边咧一啲保健，哇系咩嚟嘅咧？都真系好嘢！我哋讲下少林寺，首为天下武功出少林。真正的少林寺是不是好像武侠小说入面所描绘的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嵩山少林呢？ 啊，事實上啊，真實嘅少林寺同小説入邊嘅咧都好唔同啦。如果你有去過嘅，都發覺哇，呢度好旅遊區下喎。係啊，梗係發展旅遊業啦。由於咧坐落喺嵩山福地少林室啊，咁佢入邊咧就附近好多咧就係茂密嘅叢林入邊嘅。少林寺其实始建于咧就系北魏太和十九年啦，咁啊到目前为止都成1500年噶啦，厉害厉害！少林寺啊，咁啊汉传佛教嘅一个禅宗祖庭啦，号称天下第一名刹。亦都因为少林寺咧，咁啊喺历代以嚟有好多少林嘅武僧啊，潜心研创同埋不断咁样发展少林功夫。於是乎咧就名揚天下，震驚世界，都係呢句啦。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啊，少林寺喺文化意義上面早已經咧就超越咗佛寺建築藝術本身噶啦，而少林功夫呢一個嘅武學更加成為咗國粹。咁啊喺功夫入邊都涵蓋咗啦，好多就係譬如少林寺嘅意義啊、禪啊、義、藝、醫、醫術嘅醫。少林文化亦都咧就系可以话系一种好特别嘅艺术文化，作为中文文化，可以有一个非常之鲜明嘅符号喺呢度添。所以少林寺对于中国嘅外交啊，甚至乎系同其他地方嘅交流，亦都占据住一个重要嘅地位。少林寺嘅文化远播于四海，更加广传世界。亦都有见到咧，就少林寺独特嘅价值同埋魅力啊，吸引咗好多海外大批嘅民众啦，想去咧就系学下功夫啊，交流一下少林寺嘅禅修嘅意境啊。嗱，目前少林寺已经系中国国家五 A 级嘅旅游景区，咁啊全球低碳生态景区，亦都系中国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中国敬爱老友助教育基地。另外少林寺都包括咗咧，就譬如佢住院啊，有好多唔同嘅特别嘅名胜古迹喺入面。希望疫情开返之后，大家可以一走呢一个神秘嘅少林寺。出面28度， 感到气候似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公路，和高薪极战报 UFC自封有数，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I'm just running the rhythm reality, I'm gonna live what I'm gonna feel。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份眼够看过舞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love。 歌嚟自黄君啊，今天不营业啊，咁啊，今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热，最高气温会到34度，有一两阵嘅骤雨，稍局部地区有雷暴噶。28度嘅气温啊，咁啊，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早上嘅时间都已经系生效噶啦。朝早嘅时候，咁啊，一齐听听啊，我哋嘅 KOL 睇下佢啲咩介绍。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朝个 KOL 系列咧，又有阿海喺度啊！早晨啊，海。 早晨 ，Bobby。 近来咧，真系咧，经常都会物色住咧啲唔同嘅衣着打扮，同埋一啲买衫嘅网站咧，好想买新衫啊！ 因为都转季啦，系咪啊？都想有即系个衣柜入边咧，有啲唔同嘅颜色啊，唔同嘅款式喺个衣柜里边咯。 当然啦，同埋贪靓嘅女士咧，都系有啲心瘾嘅，即系咧会好中意咧，得闲搭车咧都要开嗰啲网站出嚟睇下人哋啲衫靓唔靓咁样咧。 同埋都话我哋咧有一种即系口头禅啊，有一句啊，就系、是、永远咧，明明个衣柜咧系执爆啲衫嘅，但我哋每一次打开个衣柜啦，嗰一日嘅朝头早啦，我哋都会话冇衫着啊咁样咯。 所以咧，今朝早讲嘅呢一样嘢咧，可能就会成为咗我哋嘅其中一个烦恼啦。因为咧，嗱，越襟嘅衫咧，越耐着嘅衫咧。其实咧，你就越唔舍得抌嘅。咁啊，今朝阿海讲嘅呢一种 items 咧，哇，我谂真系可以摆十年、廿年都得噶。 绝对系啊！虽然咧有阵时你会发觉嗰、那个款式有啲过时，但你讲得啱啦。呢一款嘅衫咧，其实佢真系就算穿咗你都可以活着噶。唔同其他有啲衫，譬如你恤衫啊、冷衫，你穿咗个窿咧，你就唔会着噶啦嘛。但系呢一种嘅布料嘅衣物咧，你穿咗个窿咧，你觉得咦都几有特色啊，都可能成为一个特点咯，你都仲想继续着噶噃。 嗯， 都呼之欲出啦，系咪？我哋今日想讲嘅 item 就系、是，喂 ，Barbie， 其实咧，你有冇统计过咧，你自己拥有几多条牛仔裤啊？即系现在啊，你拥有几多条牛仔裤啊？ 我谂大概十几条， 咁少 少牛仔裤我少啊，因为咧裤咧我就唔系好中意买嘅，褛就得人惊啦。牛仔褛我谂我有三十几件啊。 Oh my god！ 我谂我嘅牛仔裤嘅数量即系现在拥有嘅牛仔裤数量咧，可能都超过二十条就一定噶啦。我谂都系大概三十条呢啲数位啦。听到都几得人惊，因为又唔系悭位嘅，讲真牛仔裤。 系啊， 但系正正就系因为佢襟着啊，同埋我哋头先咁讲咧，会穿咗少少啊，爆咗少少线咧，我哋觉得 有几靓咁， 独一无二咯，即系觉得独一无二咯。咁跟住你又会继续着啦咁。不如我哋咧就先了解一下啦，即系究竟牛仔裤呢一种布料其实系啲乜嘢嚟先啦？系啦，咁又即系一少少嘅冷知识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先啦。其实咧牛仔布料系乜嘢嚟嘅咧？其实一般咧都系用一啲全棉嘅纱线咧去织成嘅，但系佢个织法咧就会用一种斜纹咁样去织成嘅一种布料。所以咧，当你如果咧，你仔细咁样睇，你细心睇你嘅牛仔裤啊、牛仔褛嘅时候咧，你其实系可以好清楚咁样睇到嗰啲斜纹噶。咁你会见到嗰啲纹理嘅咁样。咁但系而家嘅布料咧，都唔会单一只用棉嚟到去织成啦，其实都会加入咗，譬如有毛啦、麻啦，甚至乎混纺啊等等嘅即系物料啦嚟到去做成。但系主要嘅仍然都会系全棉或者系混纺咧，就会用得比较多一啲嘅。系啦，咁牛仔布啦，我哋有阵时咧，即系听人哋讲话，点为之靓嘅布啊？点样拣啊？点解有啲牛仔布可以系一百几十蚊一条，有一啲可以去到几千蚊或者以上嘅咧？咁样，其实牛仔布我哋都可以认识多少少啦。我哋可以先从咧就系、是、原来牛仔布咧，我哋简单嚟讲咧都可以分咗啦，轻型啦、中型啦同埋重型三类型嘅。你摸上手其实都会知道，但系如果你话我哋再 technical 嗰啲点样去讲佢咧，就系、是、我哋会用嗰个 gram 数嚟到去讲啦。 系 嗰、那个布嘅重量。 嗯， 咁点样计咧？我哋以下嗰个讲嗰个重量咧，就会系以一个每平方米佢嘅重量嚟到去计算啦。如果佢每平方米啦，佢个重量咧就系200去到340个 gram 嘅话咧，呢一种咧就属于轻量型嘅牛仔布料。 系 啦，比较轻薄啲啦。中型的大概就会是340去到450个 gram， 这种就是中型的牛仔布了。另外会有些重型的就是450 gram 楼上的布料，我们讲的就是每平方米来到去计算它那个重量 了。 你可想而知就是说，其实它那个布料越厚实的话，那个耐用性都会越高，我们直接一讲越襟磨了。咁呢个可能都会帮助大家即係揀你嘅牛仔布啊，或者点解你会理解有啲牛仔布会平啲贵啲。当然重量唔会越重越贵啊，绝对唔系呢一样嘢。佢会加入咗好多嘅元素，咁我哋今日都唔会夠时间去讲㗎啦。不过纯粹俾大家啲嘅概念，因为当你譬如你做一啲嘅绣花啦，一啲 handmade 嘅绣花嘅时候啦，或者佢嘅剪裁系比较立体嘅时候呢，嗰条牛仔布自然个价格就会贵啲啦。系嘛？咁即系呢啲系即系可以 人之常情啦，系啊， 系啦，千变万化，我哋都唔喺度多讲啦。 咁可以再分享多少少咧，就係、是、話牛仔布料嘅特性咧，究竟係點樣啦？ 嗯， 頭先我哋講啦，其實佢一般都係全棉啦，或者就係嗰個嘅即係全棉嗰、那個含棉嘅量咧都會比較高嘅，所以其實佢一般咧都會係吸濕個性能會比較好啲啦。 嗯， 同埋因為有棉啊嘛，我哋成日覺得 cotton 都會係啲比較舒服嘅布料啦，咁所以佢嗰個舒適度咧都其實都幾高嘅。 嗯， 咁當然啦，襟磨啦、底着啦呢啲咧已經係不再話嚇。點解其實佢會咁耐磨、咁襟着咧？就係話其實牛仔布咧，佢嗰個嘅紗線啊，即係嗰個織法咧，其實一般咧，我哋即係嗱再 technical 啲，我真係都唔識啦，都要請教一啲專家啦。但我所理解嘅咧，就係話佢嗰個織線咧，都係用一啲我哋叫做20支以下嘅紗線嚟到去織嘅。 嗯。 算是比较粗的，而且它纺织的时候呢会比较紧密一些，有织的时候其实是很紧密的。 嗯嗯， 所以可想而知加加埋埋它就会为什么造成这一种虽然是用棉质造成的一种的纺织的布料，但是为什么会这么襟磨呢？就是这样的。还有牛仔裤也有一个特性，就是我们说呢越旧呢就越有味道。 是。 是啦，那不计你呢就是着完不是很洗的味道，因为呢可能 Barbie 你都会听过呢，有些人咧储牛仔裤咧系唔洗噶， 嗯， 因为咧佢哋发觉一洗咗咧，啲颜色系会变， 系嘅， 嗰个物料嗰、那个密度其实佢都会有所改变， 嗯， 所以有啲人咧中意储牛仔裤咧，佢哋系唔洗条牛仔裤噶， 嗯， 系啦，咁而即系当然你嗰个储存啦，点样去悉心去处理佢啦，这个又系另计啦，咁我哋唔计我哋咧洗咗唔着嗰种嘅气味啦。其实牛仔裤咧嗰种嘅所谓即系越嚟越有味道咧，就系、是、当我哋咧磨佢嘅时候啦，或者我哋再洗下水嘅时候啦，你会发觉佢嘅色咧慢慢会去改变嘅。 嗯，系啊，系啊，系啊， 系嘛，即系你就会发觉，诶，可能洗完水之后，你觉得个颜色你会更加中意， 嗯， 你会觉得好似有另外有一番嘅味道咁样嘅。 嗯嗯， 咁咧牛仔布其实佢即系洗起上嚟咧，佢会越洗会变咗好似另外一种颜色咧咁样。同嗰個漂染嘅過程咧又有關係嘅噃。 嗯， 一般嘅牛仔布咧，其實佢嗰啲嘅紗線啦，我哋咧就會叫做係用一種叫做靛藍嘅染色嘅工藝。同一般嘅染色咧有乜嘢唔同咧？就係、是、話一般咧其實咧就係、是、只係染嗰塊布嘅佢會成塊浸落去染，應該咁講。其實好多布咧就係、是、成塊會浸落去，好似浸泡咁樣嘅，你當好似茶包咁樣啦。 嗯。 成舊茶包咁樣抌落去就浸染，佢就會成塊布嗰個紗線咧都會充滿曬嗰、那個，即係充滿曬嗰種嘅染料嘅。 係， 但係如果牛仔布咧，好多時候嘅染法咧就係、是、叫做一個靛藍嘅染色嘅工藝嘅。 嗯， 佢就係咧只係染嗰個紗線嗰個表面嘅啫。 係， 但係你話咦咁染嗰個表面咁會唔會即係啲色唔係好上啊咁樣？其实正正就是因为咧，靛蓝呢一种系一种非常之锁色嘅一种嘅染色嘅工艺嚟噶， 系， 所以你唔好担心话，诶，我就算唔洗佢，佢会自己会好容易甩色啊咁样， 嗯， 就系呢种工艺咧，令到佢嗰个颜色咧都好上色， 系， 而亦都因为用咗呢一种嘅工艺去染色啦，佢会随住你嘅穿着啦，不断咁样去摩擦，譬如你坐啊咩袋啊，有阵时咧，佢或多或少都有啲嘅摩擦嘅， 嗯。 就是这种的染色的工艺呢就会令到那些颜色会慢慢很自然地去退去。 是。 跟住你就会开始见到呢那些白色的棉线呢它就会渗了出来了。 嗯嗯嗯是的。 这个就是从它那个染布呢做出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啊牛仔布为什么我们好像洗完水甚至乎我们好像石磨蓝是吧就是我们很小个已经听过石磨蓝牛仔裤这样。为什么就是它会越着的颜色会越靓呢都是有它的原因的。 嗯但另外一样东西呢同这一样东西同相关的呢就是你要好小心你条牛仔裤会甩色啦。 啱啦所以呢就是因为它那个染布其实所有染的染料呢在它即是染完之后或者它染的过程当中呢它怎样的处理呢都会影响到那个布料究竟会甩不甩色。 嗯 牛仔布是比较易甩色的、 啊、 所以我绝对即无论你即我通常啲客在我哋度买牛仔裤啊牛仔褛啊牛仔衫啊牛仔裙啊乜嘢都好啦我必定会提佢你第一次洗尤其是唔好话第一次可能你头几次洗呢你都要分开洗。 嗯 但当你买咗你心爱嘅牛仔衫牛仔褛牛仔裙嘅时候呢你都想佢廿年攞出嚟，你仲着到咯？ 系啊，啱唔啱？哇，即系古老当时兴啊，廿年可能又兴翻转头嘅，真系。 哦，絕對係啊！有一種時興叫 retro 同埋 vintage 嘛，即係復古嘅一種時尚嚟噶嘛。可能你話廿年之後你攞翻嚟出攞翻出嚟嘅一件牛仔褸都係有一番風味嘅。 啱啊！所以我覺得今朝早講呢一個主題咧，令到我好想即刻翻屋企打開個衣櫃，倒曬我啲牛仔褸出嚟著啊！ 係啊，咁啊唔好一次過著曬，熱死人咧。 好啦，傾住咁多先啦，唔該曬，海。 好，拜拜。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晨光第一线， 板球、肢体育运动对女性唔重要，女性亦都冇必要打板球，因为佢哋可能会喺比赛期间露出面部同身体。伊斯兰教唔容许女性咁样做，加上喺媒体年代。會有相片和影片被人見到。英國國會下議院以319票贊成248票反對通過首相約翰遜提出的加稅計劃，為政府將更多資金投入到醫療和社會保障系統掃除障礙。按照計劃，工人和僱主支付的國民保險工資稅以及股息稅稅率分別會上調 1.25 個百分點，預計每年可以為醫療和社會保障制度籌集120億英磅。約翰遜的計劃被指違反不加稅的競選承諾，並引起部分執政保守黨人士批評，亦有聲音認為約翰遜太遲才提出計劃的完整細節。約翰遜強調計劃可以解決需要受助人士所面對的災難性成本。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清晨5點，強烈熱帶風暴康森集結在西沙以東約7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南海中部。同時，超強颱風燦都集結在高雄東南約11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6公里，大致移向台灣同呂宋海峽。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埋酷熱，最高氣温又為34度，有一兩陣驟雨，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聽日有狂風雷暴，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係80%，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哇！原来搞装修真系有好多嘢烦，好多嘢搞噶。 你屋企要装修啊？ 我帮个 Auntie 啫嘛，谂住帮佢改装下间屋，等佢住得舒服啲、安全啲啊嘛。 乖仔、哦，如果你 Auntie 系住喺香港房屋协会辖下嘅屋邨，咁你就唔使自己烦啦，因为房协会为有需要嘅长者嘅屋企提供免费家居环境评估。仲会帮佢哋进行家居改装添， 呢个我知道。房协一直致力推行乐得其所居家安老计划，除咗居住环境，连身心健康同埋康乐社交都提供支援服务啊！ 佢哋早喺2005年就开设咗全港首个长者安居资源中心，上年仲翻新咗添啊！示范点样利用不同辅助工具、科技产品及改装设计，提升家居嘅长者及年龄友善程度。 哦，我最近咧有参观过啊，嗰、那个嘅模拟家居装设咗唔少无障碍设计，同埋乐龄科技产品，好似橱柜拉篮、智能药盒等等，唔单止长者住得更安全，连认知障碍症嘅人士嘅需要都照顾埋添啊！ 点止啊，中心亦都有经验丰富嘅职业治疗师同埋社工，随时为有需要长者解答疑难添。 房协花咗咁多心思为长者同埋有需要人士营造一个舒适安乐嘅居住环境，唔怪得知佢哋得到赛马会灵活城市传承长者友善计划2020嘅灵活设施大奖啦。 声音演绎， 阿欧、崔杰同、白元浩。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依家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起海边追风龙观浪先。 哎，小心啊！ 今日下午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嗨，新歌张文新啊！70年代由我首创的中文歌曲《龙虎榜》只有10个名次，想上榜啊，就算是天王天后都要打崩头。现在天儿你就好好多啦，可以有20首歌的选择。 不是啊，新歌现在竞争仲剧烈了，因为人又多歌又多，每个礼拜揭晓的时候都很紧张的。 所以天儿你要加倍努力，为大家推介更多的好歌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密闭空间大挑战最后决胜题，在进入密闭空间工作之前，首先要由合资格人士进行乜嘢评估？ 啲，我知道我知道，系冇呢，我知道是价钱评估啊，收少咗咪弊。 错 ，MC 补答， 是危险评估之争啊。 正確 MC 勝出，不想好像魔力咁变 loser， 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的安劇，嘉宾有佢。 密闭空间内开工，做足安全咪放松。我 MC 张天赋。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会 阵间会不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10，咁啊扭开心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咁啊扭啱频道啦。出边28度，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睇睇呢个交通嘅情况先。今日朝早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星期四嘅早上啦，啊出边嘅交通系咪 OK 啊嘛？ 唔 OK 噶，嗱、其实就唔 OK， 后屘而家就 OK。 咁、都好。 点解咧？你听我讲。 好啊。 咁啊，今朝6:00翻嚟咧，收到呢宗交通意外咧，咁我同 Toby 都非常之震惊，因为点解咧？全线封闭对我哋嚟讲咧，对路面嚟讲影响好大啦，同埋一条主要干道咁又好惊咁，我讲俾你听啊，就系将军澳道下行咧，去鲤鱼门道嘅支路啊，近住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出咧，头先有交通意外啦，唯一一条行车线嘅啫，支路咁啊需要全线封闭。好彩喺7:04啊，听住大家7:04咧就已经系重开，咁虽然话重开啦，你知道啦，由将军澳隧道出嚟嘅交通几繁忙啫， 系啊， 咁平时车龙咧就少少嘅啫，咁但系因为依一个交通意外阻一阻啦。而家龙尾排到咧过晒香港单车馆噶， 我可唔可以用三个字嚟形容叫塞死晒啊？ 系啦，所以我咪话好彩7:04清咗咯，如果咪真系大件事啊！ 系咁，希望个车龙都快啲即系松翻啦，系咪？ 系啦，你有冇行将军澳道呢条路噶？ 我有行过，我有一度我都好明白， 系啊， 即系得一条路嘅感觉或者选择唔多嘅时候咧，一条路塞死咗，你真系。嗰刻萬念俱灰啊！ 係啊，其實最主要咧係影響乜嘢咧？將軍澳道下行咧，靠左咪落鲤鱼門道嘅，靠右就去觀塘道噶嘛。咁、靠右去觀塘道就有兩條線嘅。咁但係依條支路咧，靠左轉去鲤鱼門道咧，就得一條線嘅啫。咁、所以咧，亦都影響埋去觀塘道方向嘅車輛㗎。咁但係好彩啦，7:04咧已經全線解封啦。咁但係車龍都有待消散啊。就係將軍澳道下行去鲤鱼門道方向嘅支路。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出意外清理好，封路重开，但都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公路啦。出翻嚟观塘啊，龙尾排到过晒香港单车馆嘅。而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就系咁多啦。 好啦，咁今日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Didi。咁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啦，早晨啊欧。 喂，早晨啊，小霸，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听唔听到啊？呢、這个位 听到， 系啊。通常有一个位咧，电台咧就会收唔到嘅、啊。正所谓 收到收唔到， 唔系讲彩数咁啊。呢两日仲系好天气，咁大家如果你话有啲朋友仔拣咗咧，闲日放假嘅，咁行下山啊，或者做下户外运动，当然 OK 啦、嗯。不过礼拜六日咧就唔好出去啦，好似文雪咧。都真係會打風喎、哦，咁啊睇到咧有啲相關嘅新聞咧，澳門方面咧都做咗好多防風嘅措施啊，可能咧之前咧嘅一啲颱風咧，令到佢哋都有多少少嘅叫做防護嘅意識啦，咁啊唔知香港方面會唔會大家都提高警覺啦嚇，咁、嗯、啊好似頭先聽到新聞都有講話天文台考慮啫，係啦，即係可能喺今日之內都會掛風球啦咁樣咁。中秋之前打風，咁啊，唔知心情會唔會好輕鬆啊？定還是調翻轉頭就係、是、今日大家留意一下個日落啦，打風之前個日落咧，有陣時會都好豔麗啊，好綻麗啊，有一種咧叫做燒天嘅感覺。咩叫燒天咧？好似有啲橙橙紅紅嘅顏色咧，喺個天嗰度咧燒下燒下咁樣，咁啊。艳阳嘅一个感觉啦，我唔知呢啲形容词啱唔啱睇啊吓，总之就话俾你听一个字啦，靓啦咁啊，睇下今日就翻完工之后有冇机会咧影张咧日落嘅靓相，摆喺自己 IG 啊、Facebook 啊 ，po 下佢咁啊下 like 啊，或者咧令到自己咧有啲疗愈嘅感觉，觉得啊过完一日入边，其实个太阳都对我几好啊，你睇下。 系咧，咁靓嘅风景 啊，系 啊，好好咁样留住美好嘅风景啦，留住美好嘅人和事咧，都系即系我哋透过智能手机，除咗我嚟打机啦，我嚟联络之外咧，最应该做嘅事咯，系啊，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讲佢啦。 好，唔该晒哦。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天晴酷热啦，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有一两阵嘅骤雨，稍后局部地区亦都有雷暴噶，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有狂风雷暴。我系听日有狂风雷暴啦吓，咁啊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咧都系有雷暴啊，似乎咧即系叫做见到太阳咁啊，今日都系今个星期可能随时拉屎啦吓，咁啊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咁啊都帮大家望一望啦，咁啊两个嘅台风咧都喺呢一个嘅我哋附近嘅地区啦，咁啊但系要睇翻佢嘅路线咧，咁啊暂时都冇话吹嚟香港噶吓，咁啊大家留意住，不过咧咁啊台风附近嘅环流雨带就有机会影响到香港啦，好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有呢个晨光大学一齐上下堂先。 晨光大学， 早晨啊 ，Jerry。 早晨啊 ，Bobby。 最近咧，即系睇到一啲报道咧，觉得有个现象几得意。嗱，我唔知系真定假。报道就话咧，有啲嘅演员咧，喺一个沟通不足嘅情况底下啦，可能就喺时间紧迫嘅状况里面咧，就入咗一个剧组。咁然后咧，就对个剧本咧，可能好多情节都唔明白啊，或者觉得同自己嘅形象啊，各样嘢咧，就唔系话咁适合咧。于是自己咧自费请一个编剧带埋入组拍戏。然后咧，报道就话，好似引起咗好多纠纷、哦。 哇，你边度睇到啲咁嘅报道咁 详细嘅咩？好曲折离奇系咩？ 喂，有啲咁嘢嘅咩？ 系啊，有啲新闻真系好得意，不过唔知真定假啦。 我又唔觉得好出奇。 吓、啊，你讲边方面唔出奇先？闹交唔出奇定？ 我闹交唔出奇。 闹交唔出奇咩？ 闹交唔出奇。喂，而家争在我同你未闹过交啫。咁即系当然啦。口角之後可能雞而動武都唔定啦。嗱，鬧交點樣嚟嘅咧？即係我話一二三，你話 A B C 咯，咁咪鬧咯。 咩即係咁可以協調噶嘛？ 冇得協調，邊有咁容易協調？ 唔係我唔知道，可能因為我成日以為做嘢嘅人嘅目標就係要快啲一齊合力做好件事啊嘛。咁所以與其嘥時間鬧交，咁不如慢慢傾。 係，雖然我成日都 believe 相信呢個分工合作嘅。分工合作都要睇下边个同边一个咯。嗱 ，Barbie， 我同你坐喺度倾偈，咁你坐喺个 panel 面前，我唔会走嚟同你讲喂个 panel 唔系咁整噶，点解我唔识啊嘛？咁但系你谂下，如果我识咧， 咁你咪可能会俾啲意见我咯。 如果我识嘅话，我上个礼拜喂 Barbie， 我上个礼拜听到个集，啲声有啲奇怪，你点教噶？即系我第一句问你已经问你点教噶你，而唔系话。 Barbie 你觉得估可唔可以咁样呢、 嗯、 一句说话嘅态度、 嗯、 已经影响咗你接收我信息嗰个反应㗎啦。 跟、哦、住可能我就会好唔高兴啦，乜你咁讲嘢㗎咁。 可能你个心底其实你都可能觉得我上个礼拜可能我真係整得唔係咁十分好嘅、 嗯嗯。 但係你已经 block 咗啦，因为阿 Jerry 行过嚟搞你个 panel 嘅时候、 嗯、 未问过你，一路搞一路整就一路喺度隔你。咁、 嗯、 你会觉得唔舒服啊。咁你话去到喂拍摄喎、哦、个个都系专业人士嚟㗎啦。用翻头先我讲例子咯，你都觉得你系专业人士嚟噶， 嗯， 系咪先？你搞你个 panel， 你都觉得你系好专业噶噃，就系因为你觉得你好专业，我走埋嚟搞你， 嗯，所以我就更加唔中意啦。 系啦，咁系咪你有问题咧？唔知噶，可能我有问题咧，可能我觉得我识咧，吓、嗯，或者大家都识，咁你其实分工合作啫，始终都有要有一个人要去话事噶嘛、 嗯。 其实讲到尾，分工合作系好冠冕堂皇嘅呢句说话，系、嗯、好难做得到嘅。讲到尾唔系用你个方法就用我个方法噶啦， 其实第一个人服从啫， 制啊得几行嘅啫、 嗯。 啊，咁你将佢深化落去，你话拍摄嗰度啊，头先你讲紧拍摄，过时有发生，演员唔觉得个剧本唔应该咁样。诶、 嗯， 唔好讲到咁复杂，唔好讲剧本啦，一句对白。 系 啊，导演话你要咁样讲。 嗯。 啊，演员话喂，我唔要咁样讲咯。 系 啊。导演可能话：喂，呢一句你要讲句俗语、 嗯， 甚至乎粗口先能够演绎到。因、 嗯、 为三级片嚟嘅呢一套、 嗯。 啊，演员话：喂，我唔讲呢啲咁嘅污言秽语噶噃，我影响我形象、啊。拗噶啦， 系咪咧？即系代表呢一啲细节啦，或者系譬如选角啊，或者个角色有啲咩需要啦，系唔会事前沟通嘅咧？ 啊嗱。comprehensive 啲嘅經理人公司，嗯、前期我會同譬如話嗰個劇組或者監製傾好曬先嘅，我會有啲咩要求。咁當然啦，你唔好我唔好漏啦，我漏就我嘅責任嚟噶咯噃。啊，我哋好簡單啫嘛。譬如話有啲女演員話我唔想拍一啲親密嘅戲，咁、 嗯、 我要講明咯。 係 啊，有啲男嘅演員話喂。打還打，我要替身個噃、 嗯， 即係你話要喺九樓跌落嚟，我唔掂個噃，係、 嗯、 嘛？咁呢啲就要前期傾咯。咁但係嗱，傾好曬啫。你其實大家都知道，做一個製作咧，有好多人噶、 嗯， 真係900多人喺度噶。你同得監製傾，咁你 expect 個監製會同個導演同個編劇傾咯。咁、 嗯、 嗰個導啊監製有冇同阿導演同編劇傾？你唔知喎。 同埋傾咗幾多成咧？ 同埋傾到又係嗰句啦，我話導演啊，岌頭係啊，好 OK OK 冇問題。去到現場話，唔該你幫我喺九樓跳落嚟啊。 哎呀，唔記得咗添咁 啊。咁啊但啲演員咧，亦都未必個個咁同阿導演講，佢只會可能翻嚟同個經理人講，喂。唔系讲咗九楼跳落嚟嗰下揾替身嘅咩？ 嗯，但我已经跳咗啦咁。 咁我系啊，唔系个导演叫我而家跳、啊。哦吓，你等等，我打俾监制啊，你揾到监制嚟跳完啦、啊。 嗯， 咁好多时候因为某一啲嘅演员，佢哋可能会当然啦，可能佢哋嘅位置高啲重啲啦，咁佢哋嘅要求会高啲多啲，即系嗰个叫做话语权啦、 啊，压力劲啲， 压力大啲啦。咁、 嗯、 吓、啊，九楼跳落嚟唔拍， 嗯， 唔跳。两八楼啦，唔跳，总之要我跳啊，一楼我都唔跳，即系咁你好容易就会产生摩擦咯。 嗯、 啊，呢啲故事系咁样引申出嚟噶啦，呢个事实嘅啊，跟红顶白。 嗯， 包括你嘅公司够唔够压力啦，你嘅经理人够唔够压力啦，你自己嘅位置够唔够话语权，可唔可以讲到咁多啦？有冇咁大影响力啦？我哋之前有讲过噶嘛，系咪非你不可先？如果系非你不可嘅，咁你话唔跳咪唔跳咯。 咁我而家听过系啲合约问题，即系譬如可能承包咗你一年要拍十套嘅，咁就算你之后嗰啲唔中意，你都一定要顶硬上啦咁样。 嗱，呢啲就系另外一种 case 嚟噶啦。啊，因为嗰啲就因为其实点解会承包啫？其实呢啲就大部分嚟讲系两样嘢啦。第一就讲。钱、 嗯 啊、你俾一嚿钱我，咦？我觉得我 tick 呢个钱我 OK 嘅， 嗯， 啊，咁我咪去做，帮你做一年，甚至乎做两年咯， 嗯， 啊，咁另外有啲就因为，我唔作品唔使好，最紧要多， 嗯， 啊、有人系贵精不贵多，有人就希望系量产噶嘛， 嗯， 啊，咁、那个人嘅取向同选择唔同咯，咁但系真系唔系咁唔文明嘅，就唔系石器时代，所有嘢其实都可以倾嘅， 系， 啊，咁但系。傾嘅過程係漫長嘅， 嗯， 咁你話喺當中突然間有人多口講多咗一兩句嘢啊，交替咁樣嗌出嚟咯，係，我舉個例啊，你啲譬如啲大少少嘅星啦，以前荷里活啊，有位都非常出名嘅星啦， 哦，得揾我拍到戏啊嘛，得，收你呢个钱啊，天文数字噶啦，啊未够，我仲要你使多$400,000， 嗯， 帮我喺现场 set 一个健身室，系啦，要使$400,000。 佢拍几耐啊？ 可能几个月。 哦、 而嗰件事，当我而家讲紧$400,000，系、 嗯、 二十几年前嘅事。 咁、 嗯、你谂下啦，二十几年前嘅$400,000天文数字嚟嘅噃。咁、嗯、因为当其时嗰位 非佢不可嘅 投资者、导演、监制觉得非佢不可，咁、 嗯、 咪做咯。咁、 嗯、 你谂话吓，咁、啊、呢件事你引申落去，佢可以咁样去要求，卒之系应承咗佢嘅吓。如果你连使咁多钱帮佢 set 一个私人嘅健身室喺个片场隔离咁样， 都制啦， 都制啦。咁你谂下，如果呢位星去到现场话要改剧本，你会谂到？ 梗系话乜就乜啦。 系咯，咁但系如果嗰个星唔系呢位咁重量级嘅时候，佢、就会有古仔出嚟，就嘈交咯。 系啦，明白晒啦。今朝早唔该晒 Jerry。 Thank you。 当初我背井离乡，一个人走南闯北，没有方向，懵懵懂。是梦想，一切就是十年以上，这世界从来不缺假象，就让你看到不一样的真相，可我还是不会勉强，对我来说只是不痛不痒、啊啊啊啊嘲笑，经过多少日月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你笑一时个差五年，爱是奔放的像个誓言，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除了时间一再拖延，最后开始变得很悬。你说我不受重视，在公司没有位置，一直希望颁奖典礼没有你的影子，就好像杯子我还是没有坠子，相信老天会看到我坚持。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在成长。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在沙哑。 一首歌曲《倔强》，我是梁咏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被动咁样听人哋同我讲一声早晨，我再主动咁样回应翻一句 早晨， 早晨啊， yeah, 小伯， 早晨啊，哦， 喂，今日讲下呢一个啦，即系日常生活嘅嘢嚟嘅，唔知道小伯咧多唔多用到自己部手机冇电啊？ 唔多 系咩？哦，咁你几好喎？系咪长期都教嗰个悭电模式？ 因为咧，我有啲 I T 朋友同我讲过，其实你嗰个电池最好咧都系维持喺唔知50%-60%以上嘅。 系， 因为佢每一次咧，其实唔知低过某一个 percentage 之后咧，你再插翻电咧，佢就好似当咗你又插咗一次。 哦， 咁每粒电池其实佢有个效，有个寿命嘛。你差夠幾多次呢，其實佢就開始跌鍋嘅。 哦， 所以盡量呢保持住佢一個良好嘅狀態，個電池壽命就會長啲。 明白。 不過有時如果你話我又交油嘅咁樣，咁即係會 再時間 會用多咗好多嘅。 嗰度12个钟头，咁你有陣時碌下手機或者send 下啲嘢返公司啊等等，成啲電咪用得快囉。我都係近排呢有一段時間呢都未必有得駕駛啦，未必有得駕駛，你駕駛好㗎嘛，有得懟落去插電呢，咁方便好多。但係忘記呢有陣時插唔夠電呢，咁舊時呢真係 你會用汽車個插電㗎？ 會啊， 我唔敢啊。 又係會插壞舊電池係 咪？唔係啊，因為我 驚係架車突然間叉叉，有一日突然間成日用 架車冇電， 架車冇電， 手機有電咁樣係嘛？ 係咁啊，咁仲麻煩。 嗱，唔知道會唔會咁樣啊？我真係唔係專業即係呢啲汽車啊或者電池嘅人士，我只係咧個務實嘅人啦，成日咧用到部手機冇電啦，又中意即係上社交平台睇嘢啊咁樣揾料又好啦，睇嘢又好啦，點都好啦。咁啊，但係咧舊時冇電咧，你會點去處理？譬如喺條街嗰度，即係繁華啲嘅地方，即係 而家好多就有個位可以即係借電啦， 係啦，可以借電 或者租電啦。 喂，舊時咧就真係冇辦法啊，會成日都買咗好多唔同嘅外置充電。 係啊， 因為你冇啊嘛，冇你咪即刻啊，可能入去便利店嗰度買咯。咁借電咧舊時好煩嘅，因為咧我哋都冇嗰啲支付系統啊，佢咪有兩三個支付系統咪要scan 個 QR code 嘅。咁你 scan 咗就有個身份認證，咁你俾錢啊或者借電咪容易啲嘅。咁舊時冇啦，但係有咗消費券之後咧，咁自己都焗住整翻一個嗰啲支付系統啦，因為你想攞個幾千蚊嚟用啊嘛。跟住咧，我發現咧，依家借電方便咗，即係咧影相嘅時候咧，嗰二維碼直接點樣入咗落去有嘅 Apps 嗰度，個 Apps 就可能撳個確定，跟住總之十五分鐘之後你唔還翻個電咧，佢就開始收費。哇，簡單 係啦。咁你其實十幾分鐘插電，好多都夠㗎啦。 智能城市應該係咁樣㗎嘛，係咪先？ 咪智能城市要咁樣啦。 今日系九月九日，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三，适宜祭祀、沐浴、如是物取。 收到，收到， 唔使咁紧张，放松啲。今日忌嫁娶、入宅、安床、出行。 知道，知道。 真系唔使咁紧张。今日都系炸肉排日， 我会同屋企人好好享受丰富嘅晚餐。 日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支联会在限期前无按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交资料，副主席周肯彤同三名常委被捕。英国外相蓝韬文在社交网站批评香港警方的做法是北京当局利用国安法扼杀香港意见人士和瓦解公民社会的又一例证。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话，个别西方政客罔顾事实、颠倒黑白，视国安法为眼中钉、肉中刺，充分暴露他们干扰香港法治、阻挠特区依法施政、破坏香港长治久安的险恶用心，是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这些政客立即停止为香港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特区法治，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否则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回击。世卫呼吁各国避免在年底前为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话全球有数以百万计民众仍然未接种首剂疫苗。总干事谭德赛话，在全球已经接种的55亿剂疫苗当中，大约80%用在中高收入国家。他一个月前呼吁全球至少在今个月底之前暂停接种加强剂，以解决富有和贫穷国家之间的疫苗分配不公问题，但情况几乎没变。高收入国家曾经承诺向较贫穷国家捐出超过10亿剂疫苗，但至今只是交付了不足1成半。世卫早前设下目标，期望每个国家到年底有至少40%人口接种疫苗。谭德赛话，低收入国家已经准备好有效分发疫苗，而家只是等待药厂和富裕国家遵守承诺，要求富裕国家不要再空谈，加速行动分享疫苗。北韩据报在建国73周年纪念日举行夜间阅兵仪式，不清楚领袖金正恩有没有出席，以及展示了什么武器。 韩联社引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消息话，有迹象显示阅兵仪式星期四凌晨在北韩首都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举行。南韩军方正是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和分析。有关注北韩动态的传媒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平壤在平壤能够听到飞机飞过的声音，平壤亦都有放烟花。有民众寻日较后时间已经在金日成广场附近聚集，平壤的道路寻晚亦都已经封闭，见不到一般的车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啦，应该系落去鲤鱼门道嘅支路，近住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啦，唯一嘅行车线已经系解封，咁而家主要影响到咧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挤塞，车龙好长嘅，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清水湾半岛，宝顺路同埋宝邑路咧上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咧亦都挤塞，讲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落翻去鲤鱼门道嘅支路。跟住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唯一行车线已经系解封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车龙咧系排翻过去环保大道，近住清水湾半岛、宝顺路同埋宝邑路咧，上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海龙尾爱民村，七潭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圣约瑟英文中学对出，咁后面近住安秀道嗰段咧，亦都挤塞排到去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就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大江大河》，一套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嘅年代大剧。 以经济改革为主线，全面、细致、深入感表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大江大河，9月6号起，每晚8:30，港台电视31。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错唔只要认，仲要唱出嚟。 越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he fries just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he fries just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yson 话早前咧试过同团队有争拗，回想其实系自己处理得唔够成熟，所以希望藉住音乐表达自己，愿意努力学习做得更加好。作曲填词 Tyson Yoshi Mad Boy， 编曲 Super Strike， 监制 Super Strike Tyson Yoshi。上榜六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Tyson Yoshi Better。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自然界的定律咧，系咪就系越靓越有毒咧？即系怪你过分美丽。细个嘅时候咧，我记得啲屋企人咧就会同你讲：，哇，呢个蝴蝶好靓，唔好掂啊！多数咧花呢碌嗰啲咧都有毒。 你觉得你自己心肠点啊？ 我心肠好啊。 嗯，咁你即系你靓唔靓啊？ 人工就系我化妆就 OK 啦，唔化妆都样衰啊咁样。喂，其实有冇即系咁样 contrast， 即系会唔会有矛盾嘅咧？ 如果以大自然啊，純粹大自然嚟講，無論係動物同植物都係噶嘛，越漂亮就越恐怖啊嘛。譬如你植物嚟講，嗰啲咩蘑菇，七彩鮮豔嘅，你千祈唔好食，有毒啊嘛。如果你嗰啲黑鬼辣掘嗰啲咁樣咧，即係一嚿碳嗰啲咁樣，就必定有益啊嘛。但你又唔想食喎，咁人一樣咯，動物也如是咯。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世界上嘅一啲有毒嘅生物，咁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见过或者接触过啦，系可以致命嘅，即系有时候你都唔知道嗰个毒性可以剧烈到去到呢一个地步。 全部都好靓嘅。 有啲我又唔觉得好靓喎。嗱，我哋由第十位数起啦，第十位咧就有河豚。河豚大家知道系咩啦？即系鸡泡鱼啦。 河豚唔系靓， 佢唔靓啊，系啊，所以头先我咪话有啲唔靓咯。 你咪食过河豚啊？ 食过， 系咯。佢都話佢，我成日記得佢都係每一件事都好 extreme 噶，即係你普通嗰啲咧，雲吞麵嗰啲咧，點解可以唔令到佢有任何興奮？原來河豚都食過啦，我真係唔夠膽佢喺佢面前班門弄斧。 又冇咁講嗱，不過咧奉勸一句，食河豚你一定 要 揀 日本係嘛？ 日本又好或者香港都好啦，邊度都好啦，一定要揾。信得過嘅廚師， 有證書， 有證書嘅，因為落錯一刀咧，你成條魚就可能有毒，你唔知嘅。 Yes， 我冇食過。 啲咁危險嘅嘢你都食？ 因為佢拍節目啊嘛。 哦， 係啊，我自己冇俾錢食過㗎。係 啊，佢好多嘢都係。 佢全部最危險嗰啲都係節目要求。 佢試過曬全世界上最危險嘅男人梁榮忠介紹法啦。 自己俾錢我唔會試。 喂，其實食嗰下點咧？ 其实唔 咩味噶， 真系同普通嘅即系 三文鱼嗰啲差唔多， 淡味啲嘅刺身差唔多，白身鱼差唔多。我又唔觉得系话嗰个味好吸引到或者唔同咗嘅。对于我嚟讲吓，可能有啲朋友觉得食落个味真系有一啲河豚鲜味，我唔知啊。 哦，真系。好欣賞，世界上最危險的男人呢個名字已經夠。 唔係，我覺得人就係咁樣，你明知佢危險，但你又可以其實揀唔食佢，或者唔做，或者唔玩佢噶嘛。但你偏係就要係啦，就要試咯。 有好多都係咁啊！你極限運動嗰啲跌斷幾條頸骨，佢繼續玩點解？因為佢要挑戰自己。 係啦，嗱呢個河豚邊一道毒咧？佢個肝啦，佢個腎臟啦，同埋個尖刺咧，都係含有神經毒素嘅。幾毒咧？估計啊，一隻河豚體內含有嘅毒素咧，就可以殺死。30个大人啊，好劲噶！ 所以你一定要揾一个， 所以你而家系咪好佩服佢啊？ 你头先咪讲咗咯， 唔系啊，头先未讲咁劲啊嘛，个毒素， 但我已 经 用咗一 个 好劲嘅名啦嘛，世界上最危险嘅男人，你仲想我用咩标题？ 你见我即刻收声啊？点 解啊？ 因为我食嘅时候我都未听， 你唔知啊嘛。 咗又冇同你讲，系咪先？ 嗱， 钟仔一阵咧， 迟咗成廿年同我讲， 冇事噶。 有个危险啲嘅表情就 OK 啊，惊惊地食落去冇嘢噶， 冇事噶，系啊，甜甜地。 冇啊，嗰阵时派一定话，哇，好味道啊， 好似 好意思啫， 好意思。 好啦，第九位咧，呢个真系几靓嘅，就系独箭蛙。听就听得多，但系佢个样咧，原来咧系几 sharp 噶，嗰个颜色咧系嗰啲 七彩鲜艳啊， 系啊，嗰个叫做 似我哋啲 Iron Man 有啲出到唔同版本嗰啲颜色， 嗰啲颜色 蓝蓝绿绿咁样，跟住有啲黑色嘅斑纹啊。绿箭蛙咧，佢就系一只好细小嘅青蛙嚟嘅，咁啊，佢哋嘅毒素咧。就好似涂咗喺佢个箭上面，即系身上面嘅箭上面咧，好似做武器咁样，就因而得名啦。咁啊，身上嘅毒素来源咧就系捕食当地嘅蚂蚁同埋虱而得到嘅。咁因此咧，人工饲养嗰啲毒箭蛙咧就冇毒性嘅。咁啊，大部分咧都系皮肤非常之鲜艳啦。咁好啦，另外咧就譬如第八位就有呢个巴西嘅流浪蜘蛛啦，亦都系个样咧就比较核突啲嘅。咁啊，第七位嘅咧就系海岸泰攀蛇，咁个样都唔系靓嘅。咁所以暂时嚟睇咧，就都唔系话越靓嘅生物就 越 有毒。第六位咧就系杀人蝎啦，就系一只蝎子嚟嘅，咁都系非常之毒啦。 个样气谱上面排名第一二位系咪都系靓仔靓？ 好啦，我而家即刻咧去睇下第一二位系咩先吓。第二位嘅等等就系眼颈黄蛇啦，都唔靓噶，因为佢咧就唔系好鲜艳嘅，佢样咧都系灰灰黑黑咁。 眼颈黄蛇某种程度上又唔可以用靓唔靓，但系佢真系有啲吸引嘅。 哦， 即系呢一类型嘅蛇，即系对于你喜欢蛇或者你饲养蛇嘅朋友咧。你会觉得佢有一种莫名嘅吸引的。 你拍嘢又有冇接触过？ 冇，就系纯粹见过啫。 哦， 即系冇话冇摸过，咩都冇啦啲咁样。 我记得有次咧，我做访问，跟住楞咗阿 O 一齐去一间蛇铺嗰度做噶。跟住第一次抱住一条蛇咯。你有冇抱到啊？嗰次 冇啊。 你冇咩？ 我帮你影相嘛，我都想抱噶。 点解你唔抱啊？ 因为帮你影相咯，头先咪讲。 唔系我影完咪到你咯。 你冇幫我影相咯，因為 你驚，但係嗰個質感真係哇， 我都有即係攬條蛇上身，我都有試過， 係 即係凍冰冰咁樣，始終係冷血啊。 眼頸黃蛇咧就有偏黃綠啊，或者深啡啊，甚至係黑色咁樣啦。嗰個頸咧就有個 V 字型嘅黃色紋嘅嘛，非常之毒。好啦，呢個第一位係咩咧？就是澳洲的雙形水母，雙即是一個雙的雙，它是一隻水母來的，看它的樣子沒什麼特別的， 我以為在海水公園那些水母館那些， 讀到什麼境界 呢？ 它就有多達60條那些竹蘇的，每條的長度達到9米，即它應該是一條很大型的水母，就不是我們在那些海水公園見到水母館在那個透明館裡面那些小小的， 即不是家自己養的那些 不是那个刺丝包，即系嗰啲即系个竹梳上面咧有5亿个，可以刺入人类嘅皮肤释放毒液嘅，几分钟之内咧就可以令到人咧死于心肌梗塞噶啦，系啦，咁所以有时候 咁佢有几多条竹梳就可以杀几多人噶咯？ 我谂佢一条竹梳掂到你都瓜噶啦，系啊，佢有5亿个嚟 讲，瓜噶啦，冇谂够得翻。 如果当呢一个咩双咩蛙，唔系双咩母蛙， 双形澳洲双形水。 如果当呢个澳洲雙形水母遇上雞泡魚，会遇到啲咩情况？ 咁雞泡魚梗系唔够啦，唔够斗啦，因为佢仲要有一个嘅特别之处，就系你见到佢系透明咧，佢水里面系半透明状态， 即系你睇唔到啊！ 你睇佢唔到啊，系啊，所以你即系避都避唔到，盲中中咁冲咗埋去啊！咁所以呢啲可能大家就要即系小心啦，去到郊野又好，去到海又好，所以呢啲咧都系即系自然界嘅一啲定律嚟。 人类社会都系咁噶， 咩啊？ 你睇唔到嘅嘢咧， 就系最惊。 就是最得人驚的。 林家谦喜难道喜欢处女座，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讲下换身份证啊，忠哥， 你又换咗咯？ 你换咗啦，智能身份 证。好耐之前啦， 咁啊， 好耐。 因为你是之前的周期换，其实入境处咧， 我系十几岁嗰批， 啱啱开展咧就系第四周期的换身份证的次序。咁啊，轮到边个换啊？1977年至到咧1988年出生的朋友仔咧就换证啦。 1977至1988 系啦，88。 O、okay、K， 你啊，系咪 啊？ 你换咯，咁咩？ 要换咯， 我替你换啦。 系 你知唔知唔 好似 book 咗咯，已经。 我都未使住。 唔换会点啊？小白，你知唔知啊？ 我记得好似如果唔换要罚钱嘅。 系啊，要罚5000蚊。 几多钱我唔记得咗。 系啦， 系要罚钱噶。 我唔知道，我冇睇，因为我 责任你，我哋梗系即刻 我准 时间 book 咗啦。 唔系，你一定要换噶。你唔换你用唔到旧嗰张噶嘛。 系咯， 你一定要 系啊，咁啊，你都要负下公民嘅责任啦， 梗系要啦， 系啊，咁要 罚钱嘅。同埋有新嘢嘅，即刻换翻嚟先啦。 系啦，上翻入境处嘅网站睇咧，要罚5000蚊嘅，咁所以即系如果你唔想俾人罚 咧，辛辛苦苦攞咗5000蚊翻嚟，又要俾翻，梗系唔好啦。 点解咁巧嘅又系5000嘅？佢5000就一个基数嘅，即系任何嘢都系5000起标 啊。系咯， 赚就赚你5000， 点解咧？ 5000咁样 啊？系啦，咁啊。有啲朋友仔自己上翻網站啊，入境處嘅網站嗰度睇下，喂，究竟啊邊啲人要換啊？換嘅時候要帶啲乜嘢啦？咁啊，唔喺呢度逐一講啦。不過咧今次咧換呢個智能身份證咧，幾好喎！好在乜嘢咧？佢俾你影多一兩次相啊！ 哦， 係啊， 我都聽嗰啲朋友講話 有， 因為咧我啱啱搭正嗰一年咧就係第一批可以換證嘅人啦。咁我記得嗰陣時就去咗旺角嘅一個。叫做換證中心嘅嗰陣時，喺旺角市中心嘅咁樣，咁上到去啦，咁就一格格咁樣間開曬嘅，咁有個職員就負責你啦，咁啊同你對下啲舊證啊，對下啲資料啊等等咁樣，跟住咧就開始咧同你影相噶啦，咁你影相因為而家有數碼相機噶嘛，即係唔係真係菲林咁樣，所以咧你影嘅時候咧係要坐得好直啦，跟住佢會俾你睇下先嘅， 係啊， 睇嗰下咧。我好认真睇啊！ 点解咧？ 我都好认真睇啊， 起码 keep 十年噶嘛呢啲。 你知唔知嗱？新呢张我仲未申请啦，即系我净系排咗期啫。咁、但系旧嗰张咧，即系绿绿地色嗰张咧，其实我影嘅时候咧，我记得上一次我自己喺呢一个嘅政府嘅柜位嗰度啦，去影嘅时候，我都已经系有得选择嘅。佢嗰阵时咧个相片好似系俾我影三张， 系 跟住佢就同我讲话三张入边你睇下边一张最满意啦。咁嗰度啲工作人员咧。好好服务，好好礼貌，好好倾，我真系觉得哇，宾至如归， 系 快 靓正，当你 friend 咁样， 真系当我 friend， 我有 当朋友先俾你影咋， 我有当佢朋友先讲咁多嘢啫，系咪？ 我冇、啊， 你冇咩？ 唔系，即系我影咗一张之后，佢叫我影多张，我唔使啦。咁、我话咁我话点解？咁你可唔可以我迟两年先嚟换啦？我话唔得噶，我话等我俾两年时间，我去韩国走一转先啦。我而家影一张同影两张个样系冇分别噶嘛？ 系， 唔系同埋笑容又系咁样，系咪？ 因为你睇电视机大嗰啲全部都识你啊，其实冇乜所谓啊，聪哥系咪先？你有 camera face 啊嘛， 影两张系冇分别嘅，即系你谂住第二张隔咗十秒之后你会靓仔咗咩？系唔会噶嘛？咁使乜嘥大家时间？ 系啊， 我哋未必系可以好似聪哥咁控制个笑容，控制得好好。 系啊， 系咪先？ 真系噶。 仲有一樣嘢，你留意一下，無論你由攞兒童身份證開始啊，到而家咁多張，即係揸佢咁多張身份證，有邊張身份證個樣係似你嘅？係冇噶。所以身份證嗰張相咧，最大嘅特點就係嗰個樣唔似你啊嘛，同埋係必定有咁樣衰得咁樣衰嘅。 唔係喎， 呢個事實嚟嘅。 我今次呢一張自己覺得影得幾靚仔，亦都幾似我喎。嗱，唔似自己咧， 真係似 唔似自己咧，好麻煩嘅。因為咧，如果真係有啲咩事嘅時候咧，即係譬如警察哥哥今日問你攞身份證嚟睇咧，唔似你咧，你搞好耐啊嘛，似你咧快好多啊。你谂下，张身份证完全同你嘅样啊，两个样嚟嘅，佢都即系盘问耐啲啦，即系好正常啫，系咪先？但系如果似你，咁你即系 call 上台，身家清白，咁啊放行噶啦，系咪先？ 咁啦。 仲有就系咧，嗱，老实讲，你几可啊？会攞张身份证张相出嚟睇啊？你会碌手机，你自己自拍嗰啲相系咁抡，你都唔会攞身份证张相出嚟睇噶啦。咁 身份证张相唔系俾自己睇嘅， 俾人哋睇， 俾人哋睇嘅。 所以如果张身份证嗰张相唔似自己，你咪攞个手机拿上， 系啊， 睇我啲自拍即系我嚟喎，大佬。 系啊，我有阵时咧都有一个户口咧，好似钟哥咁样咧，攞簿仔去攞钱嘅咁样。要攞身份证噶嘛，攞簿仔去攞钱，跟住嗰个职员咧都会叫我啊，蒙生拉低口罩嚟睇下。 系啊，而家都要噶。 系啊，咦，证明我都有个簿仔系攞钱咯，所以我先知道啫嘛。 而家我好咩噶？而家我好 咩啊？ 自己会做晒所有嘢噶。去到银行咧，俾个簿仔佢啦，俾埋身份证啦，拉低面罩啦，俾你睇噶咁样。 一条龙服务啊， 真系噶，唔使你讲啊，你要佢讲啊，嘥佢时间，嘥佢。 系啊，唔系佢都好多嘢做嘅，因为阿梁生通常一攞啦，攞十几万噶嘛，佢数紧钱啦已经。 系啊，写表啦， 隔篱嗰部机度。 阿蒙生，你攞几多？我攞四嚿水出嚟用。 咁四嚿水我揿机，通常我都系攞四位数嘅啫。 系咪啊？ 即系两四千啊， 四位数。四十万啊，四位数系四字开头嘅数，四十万啊，四百啊，万啊， 几千都俾人秒啊，其实都真系。 系啊，咁啊唔会嘅，咁啊嗱，讲开呢智能身份证，点解要讲咧？就是、提下你身边人，如果唔系有阵时真系咧挂。流慢忘記了，尤其是疫情期間，其實大家多了很多事做的，即係我哋入去餐廳吃飯要洗手啦，跟住又要啊屋企唔夠口罩又要買啦，跟住好多翻學嘅嘢又開始褪期啦、改期啦咁樣。因為我有啲朋友報啲興趣班咧，其實雖然經過咗一年兩年咧，其實佢好多課程咧都不斷滯後、滯後，不斷改咁樣咯。咁呢啲即係人生入邊已經好多煩惱嘅嘢啦。咁所以咧就透過第二點播咧，都想即係體貼啲啦，同大家講翻聲，喂，到你換證。咁啊，平时当然你睇电视咧，你会见到阿嘉燕姐同埋 Chilam， 佢话到你换证咯，进入智能嘅世代咯，咁样。咁但系你未必会记得自己啊边一个年份要换，或者调翻转头，就算你 miss 咗个年份，系啊要罚钱，但系你都需要换噶嘛，系咪先？你冇理由， 但系你罚钱先换就唔抵啦。 系你冇理由， 系唔系都要换噶啦？ 无了期咁样系咁。哎、我唔換，我唔換。但係同埋咧，開翻關咧，其實呢啲智能身份證就幫到你啦，即係呢度啊，嗰啲快速可以過到關咯。 係啊，會唔會縮個靚髮先至去整下？ 會有 相啊，你哋 都係嗰句啦，係咪可以遲兩年先換啦？唔會噶嘛，走一轉韓國先啦，咁樣即係差唔多嘅就影出嚟嗰個樣。其實 咁可能肥瘦又未必影得到嘅。講真，即係你可能即係最緊要塊面肥啫。不過我記得咧，自己去辦理。 智能身份證的時候呢，其實都幾多靚仔靚女的、 嗯、 即大家都會、化妝啊，雖然拍出來張相其實就不是好看到你即係咁多嘅妝容嘅嘢啦。 有一樣呢我又唔敢講嘅，即係同你兩個有關嘅，我就話咪話通常嘅身份證嗰張相同你個樣係唔同㗎嘛。我話另一種嘅相呢又係嗰張相同你個樣係唔同嘅，就係結婚相。 哦， 你幾可見到個新娘同結婚嗰張相係同個真人係一樣㗎、通常係唔同咗㗎嘛。 唔同呢 小你唔好笑。 呢個話題呢留返俾鐘哥講。我同你太敏感了呢、這個問題。 我好細的其實，即我記得自己啲結婚相咧個景好大，自己個、 人有細粒係 啊，夫妻就好渺小咁樣。 一扎人啊嘛， 哇！你睇得 遠景喺嗰個咩沙灘上邊兩粒的咁樣細細粒咁樣就係佢兩個啲咁樣咧。 巴黎鐵塔大啲定你兩口子大啲啊？梗係巴黎鐵塔啦， 係啊。 咁你去到。咁远水路影个巴黎铁塔， 咁梗系影个巴黎铁塔啦， 系咁冇理由影我噶嘛，系咪先？ 系啦。 咁同埋咧，依家好兴就系、是，即系你估个个都靓仔靓女咩？即系呢啲电视剧先会发生啦。咁啊，普通凡人嚟讲，就算你化妆化好耐咁样，都系尽量啲摄影师都影啲朦胧美啊。 系啊 ，side check 啊，侧影嘅效果、啊。 所以其实人化妆唔使化太耐啊，其实后期好多嘢可以做到 的。化妆化太耐，即系话俾你听，佢可以收贵啲，得佢影出嚟个样系靓咗噶嘛。 系啊， 有阵时无微不至服务。 我有啲摄影师朋友咧都话，冇噶。大家其實係影個感覺㗎咋，係啊，係 啊， 有陣時座鐵塔都會靚啲唔靚啲㗎，係咪先？咁、所以大家咧即係隨心影，最緊要放鬆。因為咧好多即係講到呢個題目啦，短短地講多少少。你話影結婚相咧，其實好多新人咧好緊張，好似真係當自己拍戲咁樣咧，梁朝偉拍上戲咁啊，真係即係喂快啲啦，老公，喂日落啦，如果唔係日落咗就冇得影㗎啦咁樣。日落咗咪日落咗，要咪影夜景咯，系咪先？ 唔系啊，因为要 call 第二组啊，要收多一组钱啊，个摄影师 系摄影师啊，摄影师即系个个都系当自己阿伟仔啊，当自己嘉玲咁样咁啊。总之就提提大家 换证啊， 智能身份证要准时换啦。 系啊，咁啊，大家记住啦，咁啊，准时换证啊。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转个酷热啦，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啊，准备定雨伞出去啦吓。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时间嚟到早上嘅8点啦。 游戏生态持续向好。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在临时政府组建之后发表声明，提到阿富汗的领土不会被用来危害任何国家的安全，未来国家治理等的事务会受到伊斯兰教法管理，新政府不希望同任何人为敌，将尊重所有人的合法权利和要求，并吸纳所有人的优势来重建国家。代理总理哈桑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阿富汗曾经遭受严重损失，但流血牺牲的时代已经结束，呼吁原政府官员返回岗位，继续为国家效力，并会保证他们的安全。至于出走的前总统加尼说，自己欠人民一个解释，向他们道歉，但认为离开喀布尔是唯一可以拯救民众的方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0.26，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30,029点，跌15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23美元，卖出1,788.91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在朝早8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同吕宋海峡。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都已經有一個唔錯嘅反彈。咁啊，頭先阿 O 都講啦，尋日咧好似都即係冇乜力水喎，港股都咁，甚至乎美股咧都係，以至到咧就尋晚咧喺美國上市嘅一啲嘅即係香港嘅預託證券啦，咁啊都普遍都跌嘅，咁所以咧即係今日咧略略低開咧，甚至乎啲新經濟股回翻多些少咧，都可能係難以避免嘅事。不過咧亦都咁講，低位計咧反彈幅度都相當之大，咁所以大家都要知道咧就係話，其實如果你真係咧揀啱工具。揀啱策略咧，其實呢段時間雖然個指數表現咧就無甚了了噃，咁但係咧真係咧，如果你話譬如話當佢跌落嚟嘅時間，恐慌時吸納，咦又話唔好似飛刀嘅，唔係咁啊揀啱工具咪冇事啦。譬如話買啲一籃子嘅交易所買賣基金啊，咁其實咧唔好講多，淨係講恒生科指 ETF 低位反彈上嚟計咧，哇都一成幾，差唔多兩成嘅幅度啊，最多嘅時間。咁但係如果你話個股咧，咁就唔好亂咁接啦，因為咧有陣時真係一路跌落嚟咧，真係越接咧就越跌，越跌咧跟住咧你又越抽，跟住咧就越大件事噶啦。咁所以咧有陣時咧就真係策略同埋工具揀啱咧，呢個都相當之緊要。咁嗱呢段時間咧，我即係都過去嗰幾個禮拜啦，都略略都有講某一啲嘅板塊嘅，就係話我相對地睇好一啲嘅咁樣。咁其實呢段時間表現又唔係曳嘅，譬如啲傳統舊經濟啦嘅股份啦，話由水泥啊到一啲嘅例如就係十一黃金周咯，咁啊航空公司啊，甚至乎澳門博彩啊，再之前咧都有講過，橫琴嘅概念大家都要即係留意一下啦。咁真係咧又有消息出啦，咁所以咧喺呢刻咧都簡單講講我睇法咧，就係、是、由現在咧到即係十一黃金周啦。我個人認為啊，喺再之前啊，即係有幾之前咧，就係講緊內地慶祝完黨慶一百週年之後，咁就開始有啲調控嘅措施出嚟嘅，即係針對各行各業啦。有啲可能咧就真係完全翻天覆地，令到佢哋個賺錢嘅能力改變咗，譬如課後補習咁樣，又或者手機遊戲咁。咁但係咧，亦都咧喺現在到即係十一。即國慶之前咧，應該咧就會慢慢就多翻啲利好消息嘅。嗱，唔好講多，淨係最近大家又見到內地政策又再提翻前海啦，跟住咧又講到澳門橫琴喎，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即係所謂好嘅政策。咁對於最少啦，就起碼係相關受惠嘅呢啲板塊同埋個別嘅個股咧嘅股價點都會帶嚟一啲幫助先。咁所以咧喺而家呢一刻咧，大家就會可以又即係習慣下咧，就係好多政策好多措施出，但咦好似聽落去呢又全部都係對各行各業有幫助，譬如話日前就對啲火力發電嗰啲啦就有返啲幫助啦，可能略略有返加返啲電價啦，跟住呢就到新能源啦，譬如風力發電嗰啲呢又話要即係有啲綠色嘅發電啦咁樣喎，咁所以呢一啲嘅措施其實都係講緊過去呢幾日嘅啫。咁我諗呢，我希望啦亦都就陸續有嚟，就唔同嘅行業呢如果係即係受到即係政策嘅扶持嘅話呢，可能就會有一啲好嘅政策出台呢就幫返嗰啲行業。咁同埋好似劉學啦副總理都講啦，就係話要幫啲即係中小微型企業啊、私營嘅企業啊，咁所以呢即係總之呢都係嗰句呢，生日前咁就梗係慶祝下食下飯㗎嘛，係平時都係㗎啦。咁政策都係一樣，即係揀時間做嘅啫，啲嘢都 約談啊，未必講啲唔好嘅嘢嘅。咁啊勸戒兩句可能釋出善意呢，係咪 咪就係囉。 咁我想問下呢，即係呢一隻就大家都提過下快手啊， 係 即係快手呢最近有啲見紅喎，係咪佢話見翻紅喎， 上翻紅底股， 上翻紅底股，雖然 high high 啊，咁但係係咪一個徵兆，大家可以喂望一望啊，都 high 翻紅咯喎， 點睇啊 ，Dicky？ 其實鍾哥，你一講到紅同埋講到 high 咧，嗱呢兩個字廣東話咧就博大精深啦，等我慢慢解釋下。 好啊， 係啦，嗱，首先講到紅咧。即係可以係咧好受歡迎，咁又係紅啦。但係咧蝕錢虧損咧又係紅喎。咁跟住咧，原來咧變咗$100咧，又係叫做紅，不過嗰個叫紅底喎。咁啊，即係講到快手咧，就即係切合不過啦，形容佢嗱，因為咧佢咧就真係$400+跌落嚟嘅嚇，咁啊招股價咧就$115，招股價都穿埋之後咧，咁終於咧都有啲即係來回地又至反人間，我成日都講嘅呢句説話啦。咁由低位咧都真係疲極泰來又彈翻啲，咁雖然咧即係以幅度計咧。 以速度計咧，過去嗰半個月咧都彈翻都幾多下，但係咧，即係佢係而家嚇望上去的話咧，即係唔好講佢萬丈遠，哇！望下個天空先，嗰、那個400蚊嗰度，即係嗰度就真係好遠啦，唔好望咁遠。誒、望近啲先，高高地呢度，誒115蚊招股價，但係望落去咧，都仲係感覺上咧，都係在那遙遠的他方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咧，比極太耐啦，係最差嘅情況反映咗啦，亦都咧有啲技術性嘅反彈啦。咁但係係咪就代表啊，佢可以真係脱離危險，跟住咧就一飛沖天去咧？誒、我有啲保留，所以咧即係頭先我哋嗰個字咧。都好博大精深，都真係唔係咁容易三言兩語可以講得到。不過點講都好啦，即係以佢之前嘅業績，以 B 站之前嘅業績，再加埋內地而家對於短視頻行業嗰種規管呢，其實簡單啲講呢，就唔可以再返返去以往嗰啲嘅水平㗎啦。即係如果你話佢上市嘅新高位呢，都可能係好多年好多年之後都唔知上唔上得返去。咁但係問題係喺好低位嘅時間呢，咁終於都有啲即係止跌回升啦，有啲反彈啦，咁即係簡單啲講，抽返嚟就冇咁傷囉。但高位追嘅如果都係從來都冇走過嘅話呢，都真係都係嗰句都真係好奈何，同即係都唔知講啲咩好啦，喺而家呢一刻。 嗯，咁啊，聚焦講下呢一隻焦點股份啦，講下騰訊啦，今日進入啊黃德基先生嘅技術教室啦，講下。喂，上望咧，即係好似有啲阻力，去咗七月尾咧，如果收唔到嗰、那個叫做裂口咧，係咪向翻下行？咁啊，有啲聽眾朋友都大家都聚焦睇下隻騰訊啦，即係重中之重，點睇啊 ，Dicky 嚇？嗯。 系咁嗱，如果你话真系撇除所有嘢都唔讲咧，讲技术嘅角度咧，咁我都讲咗好几日噶啦，即系喺即系自己嘅访问啦吓，平台啦咁。嗱点讲都好，头先欧完全讲咗个重点，就系话喺之前咧有个好大好大嘅下跌裂口，咁呢个下跌裂口个顶咧，就系、是、近在指尺喺529蚊啊。昨日真係好即係神奇嘅，真係嚇，掂一掂，到一到，多一毫子都冇，跟住咧就回頭，咁所以阻力就係阻力咯。咁如果你話再睇埋外圍 ADR， 咁今日就調翻轉嘅機會就會比較大啲啦。嗱，不過咁啦，都唔好忘記，其實低位計反彈咗都成超過100蚊港幣㗎啦嚇。如果以香港嘅上市價計嚟講，咁所以都叫做超額完成啦，呢個反彈都咁，即係彈得咁多，回翻啲唔俾咩咁。咁再者咧，就係講個基本業績咧，咁同埋大家都會明噶啦，所有嘢都即係過去都講好多。你話就係純粹講智能手機，年輕12歲以下個比例影響又好少，但會影響佢哋啲遊戲未來嘅長遠發展同埋上客量咯。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呢刻咧，即係開始睇啲內地傳媒咧報道咧，就話而家啲小朋友咧。即係冇嘢玩啊！可能因為 玩翻啲紙牌 game 啊，好似玩翻啲狼人殺啊、咩三國殺啊嗰啲紙牌 game， 即係玩翻啲實體遊戲仲好啦。 係 啊，可能就係咁。 我真 係 好貼士啊！真 我睇你專欄寫啫，唔係咩？ 玩翻啲真係揸上手嘅玩具啦。 係啊，玩翻好似鐘哥咁樣儲下高達咁樣玩下模型啊， 揸上手嘅玩具。 係啊，咁啊。 其實咁樣都好嘅，即係真心講，即係當然有啲嘢又會過猶而不及，咁但係即係。長時間拎住個智能手機同即係平板電腦咧，呢、這個作為家長嘅我咧，我都真係好唔高興嘅。即係要佢哋遠離屏幕咧，我本來就得一個方法，就係、是、收起佢嗰個智能手機咯。咁但係喺而家呢一刻就即係政策落咗嚟啦嚇，咁冇辦法，咁所以即係起碼對隻眼冇咁傷害啦，或者。 唔会噶 ，Dicky， 你慢慢你个仔就会话：爸爸，我要揸 GTR 佬噶啦，系啊，你准备赚多啲钱啦。今日早上多谢我哋股评人朋友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 多谢钟哥 O。 Dicky 头先有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该晒， 唔该晒， 唔该晒 Dicky，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阿 O 点啊？有乜嘢优惠？ 最好嘅優惠就係免費啊，正所謂係咪先？嗱，報章今日咧，即係用咗好大嘅篇幅去講啊 ，M plus 啊，應該讀 M 加定 M plus 啊 ？M 加 ，M 加係咪？ 哎呀，我不嬲都讀 M plus， 錯咗啦。 唔緊要，可能名有兩個嘅。 係啊 ，M 加博物館11月12日就開幕啦，首年咧港人免費，咁啊聽到都係一件開心事啊，係咪？咁啊，中哥會唔會入去打個冷咧，感受下藝術嘅氛圍啊？11月12日 行個圈啦， 行個圈。 你有冇見我大家？ 家咁即係 係啦，做乜嘢啫？ 咁冷 要著藥噶嘛？ 係因為你都係藝術館，你石屎嚟噶嘛？係咪先？係要入去睇啲展品。 所以我哋咁冷淡咯，行個圈啦。 哦，係啊， 一早應該嚟嘅嘢。而家先嚟，系迟嚟好过唔嚟嘅， 迟到好过冇到。 西九原本系一个文化区，而家变成大家吓、啊、放假嘅时候去放狗嘅地方。 系啊， 我哋每一次即系唔好话人哋啦，我自己咧每次见到呢啲咁样嘅景象咧，我都倒抽一口凉气。 点解系啦？好多嘢睇噶，中哥西九 原本 文化区， 我哋好期望出现，即系我自己好期望出现嘅一啲大剧院噼里啪啦。冇晒啦， 系、哎、啊，好多熱富少女噶，我带你去睇啦。 而家咪睇第啲嘢咯， 系啊，唔好咁唏嘘啦。正所谓夕阳无限好啊嘛， 都好嘅，都好嘅、啊，即系都会行一行嘅，都睇。 系啦、啊，喂，睇翻咧，其实都有六个专题区啦，就展出咧150件嘅当代藏品咁啊、嗯。之前咧都有听唐英年先生讲啦，其实咧佢买入一啲展品咧，其实都有升值嘅、 啊， 都似净系呢个 M 家嘅博物馆都。啲藏品都本身因为 其实系噶， 由买入嗰一刻到依家咧 都升咗噶， 其实都升值唔少咁样， 生意头脑 啊，系啊系啊，即系问题系你会唔会卖翻出去而逃利啫嘛？ 哦，其实系容许噶嘛呢个艺术投资嘅界别， 但系调翻转头，如果你卖翻出去嘅话，你呢个博物馆就少咗一件藏品，吸引力又低咗噶， 系啊，咁但系又可以买过另一啲 更加有吸引力 嘅入嚟啦， 赚咗钱之后 系咪真系会咁去营运啦？估系估咁样估啦，即系。我哋呢啲即係買賣股票，梗係覺得喂，梗係低買高賣 咁樣 嘅，係啊，唔係咁嘅， 唔係貨如輪轉 哦，原來係咁樣。咁啊，但係唔緊要，作為普通香港市民，咁、入去感受一下呢、這個都真係以年計啦，話起嘅時間咁啊， 都可以真係要望一望啦。 係啦，感受一個藝術氛圍，免費入場嘅，因為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九月九日係一年嘅第252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13日。1995年9月9号，由索尼电脑娱乐开发同埋发售嘅家用游戏机，官方缩写为 PS， 通常被称为 PS1， 喺北美正式发售。呢款游戏机系 PlayStation 系列家用视频游戏机嘅第一款，作为第五世代游戏机嘅一部分，同其他第五世代游戏机。例如任天堂64、世嘉土星竞争。机器共有三种功能，既能玩游戏、播放音乐 CD， 部分型号可以播放影音光碟，出货量为1亿部，共发售了9年零6个月。9月9号出生的朋友容易被艰难的挑战所吸引，不喜欢做可以预期及重复的事情，经常追求新事物，拥有强大意志完成工作，善于自我反省，容易夸大自己的问题。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设计生命游戏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游戏世界会不会令我们将真实当成幻象，将幻象当为真相？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香港贸发局每年举办嘅 Center Stage 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咧，集合好多本地同埋海外嘅品牌，成为时装卖手必去嘅展会啊！而今年嘅展会咧，仲第一次开放俾公众人士入场添。由听日开始，直至到星期日，一连3日咧，就会喺湾仔会展嗰度举行噶。今朝早咧，我哋亦都请嚟咗香港贸易发展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呢项嘅展会嘅。早晨 ，Baron。 系、hey, 早晨啊！以往咧，其实我哋 Center Stage 即系呢个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咧，主要都系开放俾咧业内嘅时装买手咧嚟参观嘅。咁但系今年咧，我哋3日嘅展期咧，都系会同时咧免费开放俾公众人士入场嘅。咁今年咧，我哋展会咧系会有嚟自24个国家同埋地区啦，超过200个嘅品牌咧参与嘅。嚟会展 shopping 就好似一次过咧睇晒200间时装店咁样噶啦。除咗睇到本地嘅时装设计之外咧， 咧，亦都可以接觸到平日少見啲嘅海外品牌嘅。咁好似有嚟自澳洲啦、比利時、芬蘭、意大利、葡萄牙、日本、台灣、泰國以至巴西嘅時裝品牌咧，都會睇得到嘅。咁佢哋咧都係透過咧喺香港嘅 showroom 啦，或者係一啲特約嘅代理咧，係嚟到做推廣嘅。部分嘅品牌咧，仲會以獨家嘅展會價發售嘅。咁所以咧，喜愛時裝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錯過啦。 時裝展覽咧，又點會少得 fashion show 啊？嗱，我知道大型開幕時裝匯演 Center Stage Elites 咧，就會喺第一晚咧打響頭炮啦噃。唔知今年有邊啲嘅重點設計師咁咧？ 係啊，咁啊，呢個 Center Stage Elites 咧，就會喺聽日即係9月10日啦，傍晚6:30咧就舉行嘅。咁今次咧，我哋就邀請到咧香港設計師阿陳景熙 Kelvin 同埋阿近子欣阿 Joyce 咧，以及係韓國嘅設計師 Lee Mo Yu 咧，就會嚟發布佢哋咧全球啊首度發布佢哋品牌嘅2022年春夏系列嘅。咁呢一場 show 咧會大玩呢個科技元素嘅。咁我哋就首次咧將會喺我哋 fashion show 裏邊咧係加入 XR 同埋 AR 嘅科技。咁就等現場嘅觀眾咧可以睇到一啲充滿視覺衝擊嘅 XR 嘅效果咧，同埋咧如果有一啲未能入場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咧喺網上邊咧係睇呢個同步直播嘅。咁亦都會見到咧網上版咧獨有嘅 AR 嘅舞台效果添嘅。咁而之後咧，我哋仲會將場 show 啦加埋呢個 XR 同埋 AR 嘅元素，同埋一啲幕後花絮等等嘅後期製作咧，就變成一個 Director's Cut 嘅版本咧，就放翻喺我哋展會嘅網站咧，俾大家重温嘅。咁所以咧，一個 show 咧係可以帶俾大家咧三種截然不同嘅觀賞嘅體驗嘅。 如果想網上收睇呢場 fashion show 嘅朋友咧，記住準時聽晚6:30上展會嘅網站 centerstage.com.hk， 又或者 Facebook 香港貿發局展覽頻道，又或者係 Instagram HKTDC Lifestyle 嗰度睇直播啦噃。嗱，展會期間咧仲會舉行接近30场嘅 fashion show 同埋活動嘅。Baron 有冇啲重點推介啊？ 係咁啊，我哋貿發局嘅呢個時尚網站啦 ，Fashion Ally 咧就會喺9月10日同埋11日咧係舉辦3场嘅時裝匯演嘅。咁到時咧就會有15个本地嘅時裝品牌咧發布佢哋2022年嘅春夏系列嘅。咁而另外啦，本地嘅時裝設計師啊 Karen Chan 咧亦都會帶嚟佢嘅最新系列。咁時尚界嘅 KOL 啊 Lillian Tan 咧亦都會首次咧將佢嘅設計咧帶到 Center Stage 嘅舞台嘅。咁而壓軸嘅活動啦，就係星期日晚舉行嘅香港青年時裝設計家創作表演賽 YDC 嘅。咁繼續為咧時裝界咧係發掘呢個設計新秀啦。咁今年咧我哋有10位嘅參賽者咧係入圍嘅，咁將會競逐4大獎項嘅。而我最喜愛系列大獎咧，而家正係接受緊網上嘅投票嘅。幸運嘅觀眾咧，仲會有機會獲得咧大型商場咧送出港幣2000元嘅電子購物禮券添嘅。 而咁大家咧就可以上www.fashionally.com 嗰度咧投選 YDC 我最喜愛系列大獎啦噃。嗱，除咗 fashion show 之外咧，仲會有啲咩嘅精彩節目可以俾大家觀賞咁咧？ 好啊，咁業界朋友咧可以參加今日同埋聽日咧係舉行嘅時尚高峰香港2021，即係呢個 Fashion Summit 嘅呢個論壇嘅。咁呢個論壇咧今年咧係會以設計未來咧係做主題嘅。咁咧就請嚟咧業界嘅知名人士咧係探討可持續時裝業嘅發展嘅。咁嚟緊星期六下晝啦，我哋都請嚟咧時尚達人啦兼 KOL 阿 Lillian Tan 咧親身嚟到會展咧分享穿搭嘅小貼士嘅。咁星期六咧我哋仲有另外咧係2场嘅幸運大抽獎啦。咁嗰個獎品咧都非常之豐富嘅，有機會咧可以贏到呢個潮流精品啦，好似係專利嘅透氣鞋啊、設計師品牌嘅手袋啊、圍巾。咁大獎咧仲有限量版鑽石戒指添嘅。咁而展會咧亦都唔限於咧只係3日嘅展期嘅。咁我哋咧聯同咗大約100个嘅合作夥伴咧，喺全香港多個地方咧係由8月中開始咧係舉行緊 Center Stage in Town 嘅一個推廣活動嘅。例如咧嚟緊9月咧幾個嘅 weekend 咧，我哋都會喺 D2 Place 咧係舉行週末市集。咁同埋咧喺原創坊咧係舉辦慢活樂工作坊等等嘅。咁希望咧全城咧都可以投入咧 Center Stage 呢個時裝盛事嘅。 Center Stage 啦，由聽日起咧1年3日，即係由9月10日至12日就會喺灣仔會展嗰度舉行啦。歡迎12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入場參觀嘅。咁啊，同期咧仲會有香港鐘錶展同埋國際名錶匯萃，到時記住參觀埋啦噃。1年3日啦，咁啊，唔該曬你 ，Baron，thank you， 唔該曬。 想參觀香港國際時尚會展 Center Stage 嘅朋友，快啲上展會網站 centerstage.com.hk 預先登記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打一节新闻。支联会在限期前武案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交资料，副主席周幸彤和三名常委被捕。英国外相蓝韬文在社交网站批评香港警方的做法是北京当局利用国安法扼杀香港意见人士和瓦解公民社会的又一例证。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说，个别西方政客罔顾事实，颠倒黑白，视国安法为眼中钉、肉中刺，充分暴露他们干扰香港法治、阻挠特区依法施政、破坏香港长治久安的险恶用心，是初步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这些政客立即停止为香港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特区法治，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否则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回击。警方昨晚在葵涌打砖平街以涉嫌炸弹客炸拘捕一名63岁男子，怀疑和一宗电话亭发现可疑物品案有关。警方在他身上检获一部手提电话，怀疑和案件有关。案发在星期二，警方接获途人报案，说一个电话亭发现两个可疑物品内有粉末，亦都接驳了电线和传出可疑声响。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将可疑物品安全处理，初步调查相信可疑物品是被拆开的便携式充电器。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北韩领袖金正恩发贺电，祝贺北韩建国73周年。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高度重视中朝关系发展，中朝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习近平又说，近年与金正恩保持密切沟通，引领中朝关系稳步向前发展，不断取得可喜成果，为中朝传统友谊增添了新内涵，愿双方一同努力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行稳致远，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北韩据报在建国73周年纪念日举行夜间阅兵仪式，不清楚领袖金正恩有没有出席和展示了什么武器。韩联社引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消息说，有迹象显示阅兵仪式星期四凌晨在北韩首都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举行，南韩军方正是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和分析。有关注北韩动态的传媒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平壤能够听到飞机飞过的声音，平壤亦都有放烟花。有民众昨日较后时间已经在金日成广场附近聚集，平壤的道路昨晚亦都已经封闭，见不到一般车辆。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6， 日元 110.25， 瑞士法郎 0.922， 加元 1.27， 人民币 6.462，英镑对美元 1.377， 欧元对美元 1.182， 澳元对美元 0.73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9。 日经平均指数报 30,073 点，跌1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9.29 美元，卖出 1,789.97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领事馆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爱都大厦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领事馆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爱都大厦对出。咁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 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那边就排到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接近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彩虹村。鲤鱼门道来回方向，介乎启田道回旋处至到高超道那段就挤塞，咁而家高超道落翻去鲤鱼门道，近住圣安当女书院那段咧挤塞，车龙去到碧云道对出。茶果岭道来回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咧亦都挤塞，咁去鲤鱼门方向车龙接近丽港城噶。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料水噶。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头先讲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领事馆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爱都大厦对出，就系花园道落山美国领事馆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爱都大厦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跟住蒙地卡罗就有交通意外的，一大车多，就是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跟住蒙地卡罗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一套展现时代转变嘅年度大剧《大江大河》， 呈现上世纪中国嘅刻苦。三个青年点样捉紧改革开放嘅步伐，蜕变成长？成为时代的典型代表呢？国剧八三零《大江大河》， 九月六日起，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极具份量的 Lizzo 再加埋女 rapper Cardi B 好有型有款的新歌，这个礼拜占第四位 ，Rumors。 They don't know I do it for the culture, oh man. They say I should watch the stuff I post, come on man. Say I'm turning big girls into pros, come on man. They say I get groupies at my shows, come on man. All the rumors are true, yeah. What you heard, that's true, yeah. Him and you, yeah. If you believe I do that, had to cut them all loose.Yeah, Indy ain't no loose lips. Now they all tryna sue me. Psh, I don't give two lips. All the rumors are true, yeah. I've been in the bamboo, yeah. Focused on this music. My ex-man, he blew it. Last year I thought I would lose it. Reading on the internet. My smoothie cleanser, my diet. No, I ain't smashed Drake. 现今世代咧，咁多社交嘅平台啊，去讲自己嘅事啊，或者去讲人哋嘅嘢咧，绝对系谣言满天飞。不过谣言咧，绝对止于智者，睇下你信定唔信啦。本周停留不动占第四位 ，Lizzo featuring Cardi B Rumor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 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次次讲经典电视剧又好，经典乜乜文物都好啊！你哋一个二个就话未睇过、未听过喺度扮细。 我成日都话我细细个就睇《茶壶一丁》噶啦， 同埋《刑事侦缉档案》。 系啊， 呢啲九十年代、二千年之后，我讲紧系。 即係都算近代，你覺得都算近代係嘛？雖然過咗廿年都好近啫。 阿沒油哥啊，咁樣啊，登基襯啊，咁係咪嗰個年代啦？ 今日講呢套，你哋真係唔好話俾我聽，你哋冇睇過。 係 最得限度都聽過啊。 哦， 上海灘 睇過。 噔噔噔， 咪先，你哋睇過意思係睇過邊套先？你知啊，即係一套咁經典嘅。首先咧，喺當年咧，即係八十年代頭嘅時候，1980年咧，第一次做嗰套最我哋叫做最經典嘅《上海灘》啦。但之後又有《上海灘》續集啦，《上海灘龍虎鬥》啦，跟住 之後《上海灘賭聖》啊嘛，你想講？ 考波啊，記住都未係喎，《上海灘賭聖》先喎，係喎佢先喎， 《上海灘賭聖》。 然之後，先至係 三叔點解你高咗嘅？ 高咗。讲呢一套你哋又好似咁开心， 升啊升， 升啊升， 唔系啊，我见你好多周星驰嘅作品， 我 讲紧 周润发做许文强，不过咧《上海滩赌圣》都系阿吕良伟做丁力嘅，好多人都做嘅。嗱，今日讲呢套咧就系最原本嗰套《上海滩》，1980年嘅时候喺大台里边出啦。 笑咩啊，小白？ 系啦， 最经典嗰句都唔出得街，你唔好喺度阴阴嘴笑啦。 唔系《上海滩》。赌圣啊， 真系 上海滩。 晴晴， 我哋一个好简单嘅题目，你哋冇理由唔识答嘅。 系 上海滩呢个古仔背景喺边度？ 上海， 上海滩 就系啦，上海。冇理由唔知啊。嗱，呢套剧点解当时咁叫做破格咧？首先讲翻少少历史先。70年代尾啊，咁电视台咧主力系播一啲叫做长篇电视剧。 系 所谓嘅长篇电视剧，真系好长篇。最短嗰套100集。 哇！ 咁之后嗰啲咧，百一集啊，百二集啊，咁样上去噶嘛。 当然最极致就系真情啊， 又 系 咪讲紧我以前细个睇过嗰香港八几嗰啲咧？ 唔系嗰个 sitcom， 嗰个系处境喜剧。但系讲紧70年代尾嘅时候咧，嗰阵时叫做大家系啱啱叫做好热衷接触电视剧呢一样嘢啊嘛，所以咧就有咁长得咁长。咁啊，以前譬如话最经典嗰度《狂潮》啦，咁大家系个个争住翻屋企睇大结局啊嘛，又系周润发，佢饰演嘅邵华山点样最后俾阿迪波拉饰演嘅雷恩即系对付佢啦。咁呢套之后咧，开始大家觉得系咁追唔系办法啦，因为啲动辄一追半年或以上咧，大家会开始有啲疲态啊。咁当其时咧，去到80年代头咧，咁电视台有另一个嘅套路就叫做，不如试下拍中篇剧。 喂，但系呢个治标唔治本噶、哦，咁咧其实呢一套短咗啫，咁你做完之后，啲人咪又系追下一套电视剧？ 起码唔使话追一套追到咁辛苦啊！ 哦、 即系譬如话你追半年，其实系咁追住咧，可能啊、哦，如果以前又冇录影机，又冇啊网上重温噶嘛，哇！我追得咁辛苦，如果我甩咗一集点算啊？咁、哦、会有呢个问题啊嘛。 咁嗰时有电视周刊嘅，可以帮你补 睇翻个剧情啊， 同佢争好远啊嘛。 不过都知翻少少啦。 咁跟住咧就会开始有一个叫做中篇剧嘅试验， 系 上海滩咧就系当年中篇剧试验嘅第一弹嚟嘅。 哦， 咁佢当时咧有几套嘅，譬如有一套叫做离别勾啦，跟住有一套炎嚣，跟住有一套就系上海滩。 真系冇听过之前嗰两套，好老实 系啊， 唔紧要。 又系我最初第一句咯，你唔好喺度扮细。 正常嘅，你讲紧上海滩系几时话？1980年，我1985年先出世。 我都 嗰时你头先都讲咗，又冇录影机， 系啊，我哋唱过啱嘅啦，朗斌。 噔噔， 朗流。 系不过咧，嗰几幕经典嘅剧嘅桥段咧，成日都会。 我知啊，有人开枪，叭叭叭叭叭，跟住许文强死咗噶嘛。 哎，我嗰个就经典系一推开嗰道门，澄清噶喎。 系咯，你哋全部都 mix 咗英雄本色嘅发哥啊？ 系咯， 我想问啊， 我嗰个系啦， 正话阿小白同阿 Kitty 讲嘅都啱啊，都讲啱咗。 好彩上一摊赌圣有讲咋， 有啊。 都是在那裡學回來 的。我不是說那句經典台詞啊，即是什麼啊，黃韻詩那個，不是說那個，我說回上海灘先。那這裡其實當時就會很受歡迎，為什麼呢？因為整個背景是說在文初時候，許文強這個角色原本就在北京的，接著就因緣際遇落了上海，就加入了即是當地的黑幫。如果大家都記得，就有幾個主要的角色的，周潤發飾演的許文強， 嗯， 吕良伟饰演的丁力，刘丹即系而家仲系做紧司琴嗰位，以前咧丹爷咧就系做呢一个冯敬尧，佢就系当时上海滩嘅黑帮头目，即系最大就 系 佢啦。当然唔少得个女主角冯晴晴，就系赵雅芝啊芝姐做嘅，就呢几个人嘅恩怨情仇咧，就牵动咗大家嘅情感，好想追落去咯。 同埋嗰阵时咧，啲人啲手枪咧。是一種中國味道啊！佢係多啲角咁樣起曬角咁樣噶嘛。如果你記得啊，即係呢一個都係關於即係上海幫派嘅故事啦。 同埋我記得佢哋成日戴手套咯， 係啊， 係啊，嗰啲手襪咧， 佢啲帽咧好有型，我覺得 戴歪少少啊嘛， 係啊。 咁有幾個有幾樣嘢，即係又係話啲獎項，又或者佢點解會咁攰隻人口咧？譬如佢首先喺1980年喺香港做完啦，1985年上海電視台咧就引入咗。去國內裏邊播放，哇！嗰陣時真係不得了啦。所以點解嗰隻廣東歌阿葉麗儀嗰隻《浪奔浪流》去到而家都仲有咁多人識唱，就係呢一樣啦。唔係話淨係喺國內嘅，譬如去到馬來西亞，咁佢之前咧就喺1999年嘅時候咧就選咗一個叫做20世紀華語電視劇100強， 嗯， 上海灘係 number one， 哇， 第一位嘅。所以佢呢隻歌。其實係唱到皆知巷聞。 我有分享嗰時咧，我細個我媽有用過呢個做電話鈴聲，一響咧個心都嚟一嚟啊，好響！即係本身首歌已經好響啦，跟住個電話又教到好大聲啦，咁樣咯。 咁點啊？你媽咪 咪唔會 miss call 咯？ 依家都用緊呢個鈴聲。 而家冇，係啊。 咁而家有人用都唔奇嘅，因為真係實在太 經 典啦。咁我好似有一次聽阿葉麗儀嘅訪問咧，佢都喺度講啊，佢而家就算開任何嘅演唱會登。台咧，呢只系饮歌嚟嘅，一定要唱，唔唱唔得，即系就系浪奔浪流咯。 咁系咪要听一听阿叶丽仪小姐？ 阵间会听啊。咁啊，讲埋嗰少少，即系正话阿 Kitty 同阿小白嗰个剧情啊嘛。 系 咁啊，系最经典其中一个，当然就系当阿晴晴应承咗嫁俾阿丁力，咁丁力同阿周润发咪同阿许文强嘅好朋友啊嘛。你唔可以嫁俾自己爱嘅人，但系嫁咗俾自己爱嘅人嘅好朋友。咁你话嗰种嘅内心几咁斗争先得嘅？ 咁咪拣翻许文强咯， 但系又唔得， 唔嫁得唔得啊？ 就系唔嫁得，唔系唔嫁得唔得， 就系唔嫁得啊！原来你啱啊，好嘢，好睿智啊！ 因为当时咧，阿许文强同阿冯敬尧，即系冯晴晴个爸爸咧，就有恩怨啊嘛，所以唔可以嫁俾佢啊嘛。 咁佢唔使乱咁嫁噶， 嗯， 系咯。 系咯， 咁嫁唔到 有好多， 或者講和咯，講和 咪得 咯， 係 咪？ 即係用多少少時間， 送大禮大份啲咪得咯。 因為當時阿丁力中咗槍，生死之間，佢突然之間向阿馮晴晴求婚， 係有呢啲橋段。 係啊，咁啊，馮晴晴見哦， 但係丁力係咪中意阿晴晴嘅先？ 丁力就一直暗戀緊阿晴晴嘅，咁就係嗰陣時阿許文強又離開咗啊嘛，佢諗住啊，你嘅愛人已經行開咗啦。不如你嫁俾我啊！ 等我照顾你啦。 好啊，你做一次晴晴啦，你拣阿雷哥定拣发哥啊吓？ 我梗系拣我中意嗰个啦。 即系边个啊？ 我拣发哥咯。 发哥啊！但系所以咧就去 到。所以我日日都落九龙城街市， 撞 都撞唔到。 所以去到咧就去到正话 Kitty 讲嗰个情节啦，真系。去到結婚嗰日喺教堂咧，當阿丁力同阿馮晴晴要行禮嘅時候，突然之間許文強走埋嚟，拱開道門，晴晴。哇！呢一句台詞咧，可以話經典。 係啊，係啊。 去到而家咧，大家有啲咩事咧，都係話拱開道門，晴晴，你就係講呢一句啦。另外一個最經典就係小白正話講嗰個中槍嗰個咧。當其時，因為去到最後，許文強咧就係因為佢又喺啲恩怨情仇，佢已經又剷除咗阿馮敬耀啦，阿馮晴晴咧又走咗。係。咁佢本來咧就想放低所有上海嘅一切。去呢一个嘅法国啊，我冇记错，去法国揾阿晴晴嘅。咁点知就喺我唔记得嗰个餐厅叫咩名 應該是法蘭西餐廳， 不是的 French fry 那些啦， 巴黎餐廳啊， 好的嘛，是不是 巴黎啊， 不是的，在上海啊 Celavie 不知道是不是白內，你不知道是不是，總之他出來的時候， 那個好像我也有聽過， 出來的時候就有另一個幫派的人就亂槍掃射，將許文強殺咗。 哇！其實呢一幕係古惑仔其中一幕嚟，係 啊， 係嘛？ 又係嗰啲套路咯。 係咯， 因為有好多上海幫派咧，都係好喜歡用翻嗰個旋轉門嗰間餐廳嚟做一個報警嘅。 嗰個場面咧，即係一個經典啊！點解咧？首先，周潤發當日咧係即係許文強呢個角色咧，係中咗好多槍啦，先由背脊中起啦，中完槍仲要係慢鏡頭喎，中咗槍就係咁喺度顫抖啦個人，背脊中完槍之後，阿發哥仲要另轉身俾個正面人睇，然之後再中槍啦， 啲血漿真係用好多， 慢動作，然之後咧慢慢再跪低，即係佢將明明係用機關槍掃射嗰啲鏡頭咧。有咁長都可咁長，咁就做咗好耐，成分嘅兩分鐘，所以就話發哥嘅演技咧，真係無懈可擊啊！你點樣做咁耐呢啲反應 motion 啊？每秒鐘都有戲，每秒鐘都有表情 flow 出嚟啊！ 搞到我細個有陰影，唔敢行嗰啲旋轉門， 唔敢行旋轉門啊嘛！但係另外咧，就係、是、最後當許文強即係喺死在係丁力懷抱裏邊啊嘛，即係嗰個時候佢就話其實我想去法國找阿晴晴， 咁啊 Lugo 有冇去咗法國找晴晴啊？咁樣 冇啦，因為去到續集嘅時候咧，就換咗第二個女主角啦。 哦，真係 下次接啦，跟住佢會見到周星星噶嘛、 哦。周星星啊， 唔係接嗰度噶，唔係接嗰段，唔好成日記住。 係啊，唔好成 日。佢仲喺續集，仲喺續集。 因為細個好中意呂良偉嘅，其實係啊，因為 而家都好中意 教我買波鞋。係 咯， 冇貨啊！而家仲喺咩度啊？對波鞋 喺度，所以我先夠諗。 對波鞋唔知喺邊度，個品牌我都唔識講啦。 咁但系呢一套电视剧咧，就算你而家不断翻拍，或者喺电影又好，或者其他嘅电视台都有翻拍过呢个电视剧，但系喺我哋嘅印象里边咧，仍然都系周润发在许文强，吕良伟就系丁力，冯晴晴就系赵雅芝咯， 系 就系都系记住呢、這个。不过另外一个就不能取代嘅就系呢只歌。 尽了世间事，浑浊浩涛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你恨你，问君知。 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法文啦。之前都有提过，英文同埋法文其实有好多词语都系互通嘅。而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咧，就系呢一个 vaccine vaccine。到底呢个字嘅法文系乜嘢意思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诺阿达阿尼，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玛丽国位，智慧受惠，女士壮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对待选家，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一颗团结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养过由你做决定。 头先讲到英文同法文其实是有好多意思相通的字的，就好似呢一个 vaccine， 呢一个字就是我哋经常都会提到的打针咯。唔讲你可能唔知道，其实呢一个字亦都同法文系互通噶。法文嘅疫苗串法比起头先嘅英文字少咗一个 e 字，即系 vaccine。不过佢嘅读音咧就大有不同啦。疫苗嘅法文叫做 vaccine。咁如果你想话俾人听接种咗疫苗咧，我哋就要用翻一个动词啦。喺呢个时候，我哋就要读成 vaccine。咁如果你同我一样都已经接种咗疫苗，你就可以用一句完整嘅法文话俾人听。Share the vaccine 呢 ？Share the vaccine 呢？我相信如果你身边嘅人同你讲一句 Share the vaccine 呢 ？Share the vaccine 呢？你自然都会安心又放心。希望听紧晨光第一线嘅你都可以同我林伟一样，快啲话俾人知 Share the vaccine 呢？Share the vaccine， 我已经打晒针啦。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你讲一次啊。 Vaccine Vaccine 有冇谂过学法文啊？两位拍档、 啊、法文我反而嗰阵时又未，反而我僆仔时代咧，我一次去嗰啲咩中大校外课程咧，佢十三堂嗰啲咧，我学过德文喎。 哦，系、啊。Guten Morgen， Guten Morgen， 系啊， 一定要嗰个喉咙定咧， 托啲音出嚟咁样噶嘛。 咦，你都识德文喎、啊？睇嚟、 啊，我讲晒啦， 系咪？我识识嘢都讲晒。 我识歌诶，讲多一句 ，Auf Wiedersehen。 Auf Wiedersehen，Auf Wiedersehen， 拜拜， 拜拜 ，Auf Wiedersehen。 哇，点解要拜拜唔讲，要讲 Auf Wiedersehen 咧？ 哦，咁人哋嘅语言唔同嘅，系小白叻另一种啊，叻日文啊，我都期待小白呢个日语教室啊，迟啲睇下有冇机会教我哋啲唔同嘅日文发音啦，点样可以标准一啲啦？ 福建话都好玩啦， 福建话都 OK 嘅， 几好玩。咁啊，出边30度嘅气温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时间好快脆啦，已经嚟到朝头早嘅9点啦。 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牛头角嘅振华道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安基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振华道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安基苑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鲤鱼门道来回方向介乎启田道回旋处至到高超道一段就比较挤塞，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海皇路去返屯门码头方向近住青山湾消防局挤塞，咁车龙排返去屯门公路近住屯门医院，象鼻山路去返荃景围车龙就喺象山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梁荣忠 ，Kitty， 阿 O， Barbie， 小白，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一年里面边个早上？ 人生之中任何阶段 都会听过这个名字，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一万四千四百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劳工处举办以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为主题的大型就业博览， 我知道9月14和15号在湾仔修顿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40几个机构参加，有很多职位空缺的，还会即场招聘添。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焦点创造，请来大专杯女子榄球冠军球队城市大学榄球队队长苏尔琪。另外当然不少得学界总动员舒瑶继续带大家去到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 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都应该是挺密切的，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是不是？ 唔该晒何兆基副教授。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钟杰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要跌，道指咧跌68点啦，标普500指数跌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87点，经常用嚟咧衡量股市估值嘅巴菲特指标啊，即系将股市嘅总市值除去国内生产总值，即系 GDP， 近期咧不断飙升啊。全球版的指标更加飙升到去破纪录的 142%， 显示美国以至全球股市都被严重高估，所以又引发投资者对未来可能都存有一些问号在当中。问号不要紧，最紧要找到答案，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今天港股升定跌了。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好，上集咧，我哋就请嚟啊，哇！桃李满门啊，用呢四个字啱啊，即系教过好多学生啦。苏怡，我哋嘅健身教练咧，上嚟同我哋分享。早晨，苏怡。 早晨，大家好。 喂， 又见啦。 又见啦。咁啊，见到你喺呢个生酮嘅界别咧，都好有成果啦。咁啊，当然即系靓嘅标准咧，唔系只瘦，系啦，点样健康先系重要嚟嘅。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常常都会提倡噶啦。点样可以即系健康靓啊，靓住健康啊，咁样啦。咁上一集卖咗少少关子，就系话嚟緊你都會開新店啦，咁就都係一個叫做好貴嘅地段喎，喺啲豪宅林立嘅地方喎，咁樣喂個租都講緊十幾萬啦，得唔得噶健身？ 我真係好驚，真係瞓身啊！今次我真係將過往自己差唔多三十年嘅儲落嘅積蓄就瞓落金鋪度啦。 你唔講我以為二十年添，你講都黐到三十年。 差唔多啫，差唔多時寫唔入，未有三十年嘅。 OK OK， 咁啊，喂嗱，過程之中點解諗住開一間新嘅分店？ 我覺得一開始撞出嚟呢一個咧，好啱我哋，好中意係一個家庭咁樣啦。咁係啦，成班教練都好好啦，齊心一齊將啲學生教得好好。咁所以今次呢一擴充呢一間健身室咧，係好想即係同啲教練都同心一致，真係再揼一個最夢想嘅理想嘅家居出嚟，所以就搬咗去嗰度啦。係而家個地方都開始有啲細啊嘛，即係啲學生逼得滯，咁所以搬大少少啦。 咁啊，加入你嘅家庭啦，我見到你有陣時候可能有啲活動都會用 family 去形容咁樣嚇，將你嘅群組。 係啊，嗰度特登整咗一個好靚嘅開放式廚房，同埋一個類似 party room 咁嘅地方咧，希望大家有陣時都可以喺嗰度 gathering 一下。 操完都可以 hea 下啩咁樣，俾多兩下我啊，一陣就可以同你玩下 board game 啦，玩下狼人。殺咁係咪？即係講笑咁講啦。不過頭先都有講啦，點樣將營養學同埋健身去好好結連嗱？上一集就講咗啦，飲食咧就佔七成啦，即係縮翻一成先。飲食佔七成，workout 咧就佔三成啦。我唔知你係咪咁嘅睇法啦？咁點樣將兩樣嘢結連呢？ 其實我喺啱啱開咗 gym 嗰一年咧，跟住就讀緊一個中文大學嘅運動科學碩士嘅，咁所以對營養都有啲研究。 係咪畢業啦？碩士學生嚟。 畢咗業啦，緊係。系，唔系点讲嘢啊？跟住咧，但系另外咧，我就喺两年多前接触咗一样嘢，叫做生酮饮食，系啦。even 我碩士學位的一些博士都未必個個都認同的、但是自己因為哇這件事當時都是一個趨勢，有些學生就問我，我就沒得美病人嘛，自己未試過研究咦幾吸引、不如我試一下啦，一路就繼續去這樣飲食，因為呢很多人知道它的好處 都有接觸得到啦， 是啦、所以就但是原來這件事呢就都比較複雜的、如果吃得錯的話是可能有 弄巧反拙啦， 是啦、但如果好的話呢，其實我哋絕對相信係又科學又健康，同埋係飲食上咧幫到我哋好多咯。 係啊，關於呢個好脂肪壞脂肪咧，點去分啦、啊？ 好複雜，呢、這個可以講三個鐘。 你之後咪又先同我講咧。你見到我依家 可以講三個鐘、 越嚟越漲咧，我都不堪回首啊！真係要跟下教練去舉下鐵操下咁樣啦。不過同以往嘅角色有啲唔同，舊時可能一個單純嘅健身教練，你只要好好 train 好啲學生已經 OK， 但係依家唔同。而家唔同，而家系公司嘅 management， 甚至系老板，好多嘢要计 budget 啦，计租金啦，计下有啲咩员工啦，嗰啲员工又需唔需要分股份俾佢哋啦？点样同其他嘅 PT 去合作啦？好好营造一个好嘅关系啦？点样做个 brand building 啦？ 初咧由细生意咧都可以自己一个人一手去冲晒出嚟，你讲得好啱啊！嗰阵时经历嘅嘢系好唔同嘅，以前咧就系、是。即只蠻牛咁衝，但係到而家再擴充間公司咧，你頭先數過一扎嘢咧，就係重新一個新嘅經歷嚟啦。開始接觸多人，我覺得一個生意最複雜嘅真係人事嘅關係。但係調翻轉，如果你可以 manage 得或者同一班人合作得好嘅話咧，成件事個火花同埋個效果就好唔同。所以 that's why 點解我都好慶幸我有一班好嘅教練，同埋將來都係同佢哋繼續合作。 係咁嗱依家就 plan 緊擴展啦。咁預計落成係幾時？好似啲樓宇咁樣。 預計話埋俾你知啦。 九月一号装修，跟住十一月希望就可以用得噶啦。 系咪啊？面对最大嘅 problem 都系租金啦，估计都悭悭地都十零万租一个月， 十一万五千蚊一个月租金，三千尺。但系呢一个唔系最大压力嘅地方。原先咧，我哋严重低估咗个装修，因为而家嗰度千零尺二十万啦，咁我就。低低地咁就覺得啊，嗰度三千尺啊，咪五十萬咯。 係咯，因為你都係水泥灰嗰啲咁樣，即係大家要嗰種 嚴重超越我哋嘅預算啊！你知唔知係幾多啊？問咗三間。 喂，等陣先，我舉手。超越係因為啲 dumbbell 貴咗啊？ 未計啊，未計裝修啫。啲鏡啊，地下 唔怪之我睇嗰啲新嘅報道話咧，豪即係用咗一百萬去打造新 gym room 啊，係咪？ 嗰個一百萬夠㗎，夠一百萬係全包㗎啦。而家一百万系净系个装修咋？你明唔明个分别？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点回啊，阿妹？ 掉咗条命啊！ 系咪？但系努力啲咯，应该得嘅， 真系努力， 应该得嘅。即系点样可以对自己身体好啲啦？即系我记得李慧思攞奖嘅时候啊。都有講話啊，即係過往嗰一兩年學識點樣錫自己。其實我覺得fitness 啦，或者食得健康一啲啦，全部都係告上翻你自己的身體。有陣時係你自己對唔住咗自己嘅身體啊，係咁食junk food啊，係咁對一啲叫做糖分高嘅嘢啊。 係佢會話俾你知嘅，身體會投訴嘅。 用病嚟話俾你知咯，跟住醫生就會出個 report 啊，陳小姐，我哋發現咗你有。冇嘢嘅，有咗啫，好啦，唔系讲笑啦，朝头早唔好讲啲衰嘢。OK， 今日早晨非常多谢苏怡上嚟， 多谢晒， 咁预祝你啦，公司扩展大展宏图啊，咁啊拍嘅片啦 ，followers 越嚟越多啦， 我会努力噶啦， 系等我即刻都喺 IG 俾个 like 你先 ，thank you， 拜拜。 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不安困惑于天际，如想归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just a little bit more.毕竟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如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Be the man I wanna be。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九点十八分嘅时间 ，Tyson Yoshi 一首嘅歌曲 Better， 出边三十度嘅气温，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钟，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钟， 或者叫佢钟哥都得。 又是时候讲下酒。据政府统计处早前公布的七月零售销售价值显示，细分类入面酒类饮品按年升了 11.2%。咁你一定会话点解嘅？其实根据好多酒铺的负责人都有讲，因为市民啊唔可以去到法国或者欧洲旅行，所以咧大家咧买欧洲嘅酒咧就越买越多。特别是哪种啊？夏天嚟，梗系饮 Rosé 啦。Rosé 今年的销售仍然上升啊！酒铺的负责人更加话，曾经多次断货，相信未来的销售仍然会持续增长咁话。如果你都想饮翻杯，真系要 check 下究竟有冇啊断货啦。如果唔系，就做唔到饮得贝乐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第一线的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 Isabella， 你好啊。 是 ,Hello, 大家 好，你好。 啊、今天早上晨光 Morning Call 就交给你了，你想点唱给谁呢？ 嗯，首先呢我就想点唱俾我仔仔啦，因为啱啱9月1号呢都正式开咗学啦，咁、 嗯、 就啱啱就係迎接佢嘅新学年，佢就升咗小一，咁我就想帮佢打一打气。 咦、哎、同我仔仔一样喎、哦、我仔都升小一喎、 哦。係呀係呀，咁我就升咗小一，咁就所以特登打嚟点唱俾佢听。 係、啊、有冇唔習慣啊？咁即係由幼稚园上到小学呢都有好多，譬如学校啲摆位又唔同晒咁样、哦。 其实都好好彩啦，我觉得佢今年我觉得佢进步咗好多，反而係我开头反而我担心过佢啦，因为我担心佢会唔适应啦，因为咁但係返咗几日啦，咁佢我就见到佢都好开心啦、嗯、都好融合到学校嗰种节奏，咁、嗯、就话俾我听啊，原来小学嘅老师会恶啲啊，训导主任系点啊，有啲咩规矩要守，咁佢都会即系开始会翻嚟玩下，去做训导老师，跟住我做学生咁样咯。 哦，佢第一句就话老师恶啲啦咁样。 系啊， 我 get 到 get 到 get 到，好嗱，咁啊，阿仔仔叫咩名啊？ 佢叫 Hayden。 Hayden， 咁啊 ，Hayden， 希望你都读书继续咧就精乖伶俐啊，身体健康啊，好，跟住仲有啲咩点唱？ 系，仲有一个点唱就系、是、九月十七号啦，就系、是、我家 姐生日啦，咁我都希望吓可以喺呢个大气电波嗰度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啦。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同埋咧可以继续放松心情啦，因为咧我都知佢个人比较紧张啲。 哦，紧张啲系唔紧要，听多啲我哋朝头早咧，我哋有 circle 啊，精神健康急嘅导师啊，咁啊教人点样放松心情啊嘛。 咦好 喎、哦。系啊，咁啊听住啦吓，咁啊都系两个嘅点唱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 多谢你嘅电话 ，Isabella。 多谢 晒。OK， 拜拜。 拜拜。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甚至功夫，只但剩岁月。我仍可高呼，全份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去，习气再争取。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 有一丝牵挂令我在乎，当天际凉了不区分起舞，除下这假我打个招呼。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枯，生活在艰难里希望从未给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You will say I love you， 都变了甜品师傅，巧妙地发表这天赋，即使要蒙着我再更大声欢呼，全凭爱令人厌弃，还有各位的笑。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嚟到朝早9:25嘅时间，追踪31啊，咁啊有白猿话哦，追踪31又话唱喺度， 系啊，唱早晨， 早晨阿陈，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有咩靓嘅节目睇咧？三十一台。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逢礼拜四晚都有大师对谈啊，咁啊今晚8:00啊。咁大師對談兩位主持人咧，林爾諾牧師同埋全燈法師咧，每個星期咧都會就住一個題目，大家傾下偈噶嘛，對談啊嘛。咁今集嘅題目咧叫做《常變與永恆》啊。 哇！ 即係歌咧有得唱啊嘛，知否世事常變，變幻才是永恆。 呢個真係金句嚟嘅，變幻才是永恆。當你睇通睇透之後，你就發覺人啊真係可以經得起風浪， 同埋個心境咧就冇咁波動咯。 係啊， 係咧。咁啊，呢啲真係好大師先会讲嘅说话， 冇错冇错。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大师又会深入啲啦。即系究竟呢个词常变同埋永恒睇落好似系对立啊。咁、但系两位大师好似话，其实系观点与角度啦，即系好中性嘅。咁啊，究竟边一样嘢对我哋人比较重要咧？咁今晚听下大师点讲啦。 系啦、 啊。咁啊，呢个大师对谈咧，系啦、啊，呢个大师对谈咧，另外仲有一个环节，每个礼拜都有啦，就叫微网红本地游，即系带大家去下咧。全香港九龍新界有啲乜嘢歷史建築誒、有關宗教場所的事嘅，帶大家去打下卡。 哇、好多喎、啊！呢、這個真係 係啊係啊！咁啊，今晚咧就會帶大家去到呢、這個香港聖公會聖瑪利亞堂，即係邊度咧？即係銅鑼灣聖保祿醫院咧， 哦，咁 斜對面嗰一座，嗰一座教堂好中式噶嘛，即係嗰個教堂嚟噶嘛。咁啊，好多朋友可能都揸車經過啊，咁啊，但係又未必入過去。咁裏邊好古色古香嘅喎，咁啊。有兴趣嘅朋友今晚8:00记住睇下大师对谈啊， 梗系要啦。好，睇完呢、這、一个再睇乜嘢？ 好，去到9:30啦，夜晚、有港台体坛1、2、3运动挑战赛，咁啊，今晚好似有新朋友嚟挑战呢个运动挑战赛。 系啦、 啊，主持人阿 O， 系啦，咁我都系做主持嘅啫，冇份挑战嘅，反而咧就有两位啊，我哋平时咧五台啦，同啲长者啊、老友记啦去倾偈啊，香港暖流嘅主持人啊，就系、是、呢个拔师啦，同埋阿 Noi 啦。同大家咧一齐咧会做啲热身嘅环节先，因为话晒咧第一集有阵时我哋咧入到去健身室入面咧，唔系啊，即系一嚟就即刻举好多磅嘅， 梗系啦， 举铁啊， 你一嚟咁犀利嘅话，好易拉亲噶， 系啊，拉亲又冇得举铁啦， 咪系咯， 又冇得继续操练啦，所以呢个系一个恶性嘅循环嚟嘅，所以做任何事之前咧都要做足咧呢个准备嘅功夫啊，好嘅热身啊，好嘅拉筋啊，咁呢啲咧都系要喺个节目入边学习一下嘅。当然我们的专业的健身教练苏怡其实他自己都会拍很多不同 YouTube 的片、在片里面都教一些女士怎样可以控制体重、不一定要 男士都啱听啊嘛， 啱听嘅系啊，不过佢主要嘅目标观众系女士啊，我哋就啱睇啫啊，我哋啱睇嘅， 仲好好睇添， 系啦，咁我哋身边另一半纤瘦或者可以控制体重，我哋都得福啦， 梗系啦， 系啊，我哋都可以叫做得着嗰个益处嘅，咁所以咧密切留意啊，9:30啦呢一个节目啦，咁啊一连几集咧都会同阿苏怡教练啦一齐做啲健身嘅以目标为本咁样做到健身啦。同埋咧，当中啊，点样可以咧控制饮食咁啊，都可以留意嘅。 我听讲今集有歌手啊李贤加入嘅喎， 梗系啦，系啊，有李贤加入啊，点样一路唱歌一路 做健身啊， 上气唔接气， 唔会嘅，上气得一个嘅啫，呢个世界系啊，睇咗未啊，唱你， 好，咁啊，再 唔理我，唔理你啊，问题会俾乜？再有咩好节目讲嚟听下先。 再有紧接住啊，今晚十点钟有悠游在四方，天下任我行啊，咁啊，今晚嚟到第三集啦，每一集都介绍一啲即系一啲山道，仲有一啲系世界知名嘅行山嘅路，咁今晚就去到日本啊，就去到呢个红野古道啊，呢条红野古道好犀利。即系历史悠久啦，沿途有好多间寺庙啦，即系日本嘅寺庙，仲有好多温泉旅馆噶。 系啊， 正啊， 仲系跑山嘅圣地嚟嘅呢个。 眼睛想旅行啊，呢个真系。 阿小白系咪去过嗰度跑步啊？ 我未啊，其实我想去，不过要参加多啲比赛，攞够分先可以参加佢哋嗰个红野古道比赛 嘅。咁都好特别，即系有好多古色古香嘅建筑，又佢个我睇节目资料仲话呢个地方系有一股治愈同埋疗愈嘅功能。 好啦，今晚睇啦，唔该晒阿陈，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天文台会喺今日下昼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热带气旋康森今朝早进入南海中部，并喺未来一两日横过南海，喺香港以南至西南大约600公里外掠过，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天文台又话，康森可能同另一热带气旋灿都出现相互作用，使其随后路径存在变数。此外，现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灿都会在未来一两日大致移向台湾和吕宋海峡一带，随后有可能进入南海东北部。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商讨通关的时候，需要研究一旦社区出现感染个案，需要采取乜嘢措施，防止个案会输出到对方的地区，以及针对已过境人士的暴露史，有乜嘢机制可以互通消息，令到追踪可以更快和更有效，同时亦都可以避免一旦出现个案，令相关措施有需要叫停。被问到怎样进一步提升本港的疫苗接种率，梁志超建议所有有机会接触到长者的医疗机构，应该以类似接种流感疫苗的方式，见一个倾一个，鼓励长者接种新冠疫苗。他又说，可以在长者接触到的医疗点提供建议接种新冠疫苗的意见，以较全面方式推动长者接种。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由境外输入，云南占17宗，广东4宗，上海和福建各2宗，浙江和湖北和四川是各1宗，没有新增死亡或者是疑似个案。另外新增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都是由境外输入。内地至今有95,111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89,689人康复出院。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北韩领袖金正恩发贺电，祝贺北韩建国73周年。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习近平在贺电表示，高度重视中朝关系发展，中朝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习近平又说，近年同金正恩保持密切沟通，引领中朝关系稳步向前发展，不断取得可喜成果，为中朝传统友谊增添了新内涵。愿双方一同努力，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行稳致远，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天日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09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9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69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0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0.5，跌14蚊；美团257蚊，跌4蚊；阿里巴巴165.8，跌5.1；新奥能源155.7，跌1毫；银河娱乐53.4，跌6毫；小米集团24.05，跌4.5；比亚迪股份274蚊，升4.4；快手94.25，跌5.2；李宁103.3，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10.2，瑞士法郎0.922，加元1.27，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30,072点，跌108点。港金现价报16,61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05美元，卖出1,78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牛头角嘅振华道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安基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振华道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安基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咧，头先介乎启田道至到高超道嗰段咧就比较挤塞噶，咁而家主要系去油塘方向，近住高超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油塘道对出，咁油塘道上翻去鲤鱼门道咧，亦都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茶果岭道，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喺新界方面，屯门嘅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去海皇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兆麟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场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方向尾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 根据内地作家阿奈所创作的小说《大江东》去改编， 《大江大河》 三个不同的成长故事，宋连辉、雷东宝、杨秦在中国改革开放下不断探索和突围的浮沉故事。 晚晚看国剧830，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弹个数字出嚟先。你系乜嘢人，就会留意乜嘢新闻。呢句说话好容易理解啫。你唔感到兴趣嘅嘢，你唔会主动去睇相关嘅资讯。例如我呢啲零运动嘅人，关于运动嘅周边产品，睇到都当见唔到啦。小白阿欧咁注重健康，又喜欢运动，佢哋自然会加入埋关注组添。早排佢哋同我讲关于一啲智能手表。系，而家乜嘢都话智能啊，好似用咗呢啲智能产品，就算你个人唔够智能，买咗已经当自己万能。但系又有几多人买咗之后，真系识得用里边万千咁多嘅 function 呢？佢哋话只智能手表可以帮你测心跳，可以量血压。如果你运动量唔够，仲会即刻提醒你，叫你行多几步，令你身体越嚟越好。总之不断嘈你，显示一大堆数字。唔知系咪俾佢哋讲得多，呢啲新闻竟然会出现喺我眼前咯。早排喺网上见到关于一件衫嘅报道，唔系普通衫，系智能衫。智能到只要你着上身，即刻 check 晒你全身嘅机能，包括心肝脾肺肾，有少少唔妥即刻响机。款式只系一件普通嘅底衫，着咗都冇人知。第二时喺你身边，左边响右边响，你就知乜嘢事啦。智能产品会将所有嘅嘢变成数字，我哋见到呢啲数字就会觉得自己争咁啲。其实我唔系唔想用呢啲智能产品，只系因为我好惊见到数目字咯。现今社会数字离唔开我哋嘅生活，每日朝早几点起身系数字，搭几号巴士小巴系数字，女士靓唔靓嘅标准系数字，可能加多个英文字母 A B C D 还是 E， 身体健唔健康变成数字。我哋嘅工作能力化成我哋嘅薪酬去衡量，又系数字。冇咗数字真系好大件事，瞓醒即刻冇咗人生方向，起身唔知为乜，落街唔知做乜。我有个朋友好极致，每次开口埋口就系数字，已经去到病态，完全俾数字控制咗佢嘅人生，控制埋佢嘅内心，所以已经唔懂得对其他人关心。只会摆一大堆冷冰冰的数字在你面前。究竟我们想用数字帮我们生活，还是用数字控制我们的生活？望着智能手表弹出来的数字，所以要走多几步，为了走而走，忘记了要用心感受身边的光景，最后走到全身都好热，但是个心仍然是冷冰冰。你想用数字帮你的人生，还是用数字衡量了你一生？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尽快将忧愁眼睛、忧愁面孔、忧愁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 全力赞赏生存是有价。从娃娃一声睁开眼睛看地球，从懂得紧握妈妈暖的手，由咿咿呀呀一声两声仍唔够，从怕怕行行然后要得走，从拉起书包吸取知识得忍受，从你有腿有开始手牵手，到他朝开心伤心痛心齐上头，人活着实在奇妙怎猜透，愿你知生命实在亦是有些意外，不用彷徨迷途，只需紧记他有无穷色彩，他有无尽的爱，愿凭着自信跨过障碍赛，尽快将忧愁眼睛忧愁面孔忧愁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一同和唱可以。 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问下 O 啊，饮汤中意饮咩汤呢？ 杏汁猪肺汤，因为由细到大，屋企人都教话猪肺喺屋企搞咧搞唔掂，要出街饮先饮得到，因为。要豬肺要啤一啤水佢咁樣，咁、 啊、 我又問屋企人個啤字點寫啊？咁跟住就俾人打啦， 就啤住你啦，即刻 就俾人打咯。通常你做細蚊仔咧，你問一啲問題啲大人咧答唔到咧，佢都會老羞成怒。 你睇嚟你嘅童年同我一樣都係好有經歷嘅喎。 係啊， 你又俾阿婆鬧。 係、啊、不過我好錫我屋企人嘅，其實即係我唔係即係開咪懶係好好好好咩？我亦都唔係講笑，佢哋亦都係好惡嘅，但係我係好錫佢哋嘅。咁我處於一個咁嘅光景嘅。 OK 嘅 ，OK 嘅。 係啊，恨鐵不成鋼 咯。感情都係複雜嘅， 係咪？係啦係啦，有冇興趣依家探討下？ 冇 講。翻饮汤先， 系讲翻饮汤先，时间冇都系。不过咧，猪肺汤我就从来都冇饮过，因为我就唔食内脏噶嘛。系啊，即系对于啲内脏咧，可能我冇食开咧，就算大个咗个人咧，都冇改变到个口味啊。 哦，咁有两个我自己好中意嘅汤，你都唔中意喎。嗱，猪肺我 OK 啦，猪肚咯，胡椒猪肚咯。 哦， 我好中意噶胡椒猪肚。 胡椒猪肚咧。我就唔食佢猪肚，因为佢点解咧？我 以为胡椒猪肚咧，我又 O、OK, K， 但系猪肺咧，我又唔 O K 咁啊嘛。 猪肺咧，我觉得因为太大啦，个肺 切到好细粒噶，有阵时 我就冇饮过佢嘅汤，因为唔会特登。但系有时打边炉，譬如啲人会嗌呢个胡椒猪肚汤底咧，我都 O K 嘅，但我就唔食嗰嚿猪肚咯。但我都 feel 到有少少嗰啲。内脏嘅味道， 依家兴煲汤啊，落嗰啲咩虫草花啊嘛， 系 啊，咁啊唔知系咪都系流行啦吓、 啊。今日咧我讲呢个汤咧，其实就好快手啊，新手都可以试下煲汤，因为有啲人话啊煲汤好嘥时间啊， 青红萝卜猪骨粥， 唔系 猪骨汤，sorry， 青红萝卜猪骨汤。 嗱、啊，因为天气潮湿咧，大家容易咩湿重啦，冇胃口食饭啦，咁煲下呢个丝瓜蚬汤咧，几清甜几鲜甜咧，我觉得可以试一试。你真系好似。你咁讲捞饭啊，或者你捞面啊、粉面咧、啊，其实都一流，即系做个汤底啊。因为佢非常之简单，15分钟就搞掂噶啦。咁、你话有时候翻屋 企咁有当有啖汤饮下咧，都几好嘅。有咩材料咧？丝瓜一条，米酒五十毫升， 系 一公升嘅清水，同埋少少胡椒粉啦。咁另外咧就有半斤嘅蚬啦，咁就系有嗰个蚬嘅鲜味，亦都有啲嘢食下啦。咁啊几片姜同埋少少盐咧，咁就搞掂噶啦。咁我做法系点咧？首先你就将个丝瓜咧去皮，即系批一批削一削之后咧就切件啦。同时咧亦都可以将嗰啲蚬咧浸咗去盐水嗰度吐一吐沙先。咁跟住咧就落油炒香咗啲姜丝同埋丝瓜，炒一炒佢。咁轻微捞一捞咧，就可以加少少水冚一冚盖，炆一炆煮佢先嘅。咁啊等到嗰啲丝瓜咧软身啲啦，就可以再放入啲其他嘅水啦，加少少米酒啦，同埋蚬落去。咁水滚之后咧，大火煲佢15分钟咧，咁嗰啲蚬咧就应该开晒口噶啦。咁最后落少少盐啊，你中意落少少胡椒粉调一调味啦。咁其实嗰汤就已经几清甜，有丝瓜嘅香甜，亦都有蚬嘅鲜味喺。 几好、啊，可以试试煲下呢个丝瓜蚬汤、 啊。 我自己咧就真系听都未听过。 你中意可以其实加少少粉丝添啊，即系浸软咗咧，其实就几好啊。你当佢餸又得，你当佢系汤又得。 系可以捞下饭啦，有阵时、 啊、 即系依家天后庆，有阵时都即系多食就唔好嘅。即系讲真的，你话喂捞饭成日啲爹哋妈咪都话 伤胃啊嘛， 系啊削胃啊剩咁样啦。咁呢个约定俗成会讲落嚟嘅嘢，不过依家人大咗，唔系餐餐食啊嘛，你偶一为之 OK 嘅。 咁啊试下呢个丝瓜蚬汤啦，甜甜地啊嘛，夏天我觉得几啱。 嗯。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好啦，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一样嘢咧，都系同食系有关嘅。 食咩啊？ 唔系净系啲大人食嘅，呢样嘢都好啱啲细路仔食嘅。咁啊，做零食我都觉得系唔错。咁啊，慢慢变下变下，你又发觉原来又啱大人食，几神奇咧！好啦，紫菜，紫菜咧真系一样咧。好神奇嘅嘢，乜嘢？ 我 都 谂紧 咁样， 即系有啲咩咁劲？ 紫菜咧，我细个开头接触佢嘅时候咧，紫菜汤啦，紫菜蛋花汤。 吓，你竟然系饮汤接触紫菜先啊？我以为零食先，我系零食先。 我饮汤先，我同我小白一样喎呢样。 我 饮 汤啊，零食喎，五毫子一包。 系咯， 有阵时钱多仲请埋同学食添，系啊。 好好啊，攞个5蚊去，我十个同我跟住你啊。 因为我真系饮汤先。 系啦，喺嗰啲海味铺系嘛？ 系啊系啊。 系啦，海味铺买嗰啲一包包嗰啲紫菜，跟住咧就唔知喺屋企点样整过佢嘅阿妈嗰阵时细个记得。 咪咪发开佢啦，系嘛？浸淋佢。 浸淋佢，跟住咧就抌落个汤嗰度一齐煮咁样啦。不过我记得以前细个嗰啲紫菜咧。好多沙嘅，系啦，唔知钟哥有冇呢个经验？好多沙嘅，咁饮嘅时候咧，通常你饮到个底嘅时候咧，最后嗰一啖咧唔饮嘅，因为啲沙沉晒落个底，落嗰煲个滚汤嗰个汤入边嘅，咁所以咧最后嗰啖咧就唔饮，因为真系太多沙啦，咁啊免嗰啲滗晒佢啦，咁样好啦，咁啊紫菜第一次接触咧就喺呢一个嘅紫菜汤啦，咁啊又有蛋花又有鱼蛋啦咁样。好饮嘅，我自己都中意饮，又简单咁样。你中意加啲葱花落去又得。咁人大咗之后开始咧，接咗就啊 O 嗰啲紫菜啦，就一包包嘅，五毫子一包啊。嗰、那個、牌如果唔系手紧嘅，仲可以请埋同学仔一齐食。 系啊，好威水噶。 系啦， 冇啊！我细个好少食，好少食呢啲噶。 点解啊？ 贵咯。我冇啊 ，O 佢哋咁有錢啊，童年 五毫子一包， 都 係 五毫子一包， 仲請埋同學食。請問係請問係點樣有錢法咧？ 我做唔到啊 ，O 係同學，即係見到有個同學，或者我冇一個好似係 O 咁樣嘅同學，哇咁有錢，請你食一包先。 啲拉我嘅，每人一包， 食唔到喎。 因為以前屋企細個咧，就好中意買嗰啲。佢有隻 packing 咧好大嘅，唔知咩入面有100包嘅，唔知有冇 O 有冇印象？100包，跟住你就 咩州紫菜啊嘛， 咁我屋企有兩個家姐噶嘛，仲因為三姊弟噶嘛，咁啊每人咧就嗰陣時喺個大包入邊就拎一人一條咁，可能好似唔知一條係唔知五細包咁樣嗰啲啦，咁啊喺度去執執執執執咁樣啦，好啦，跟住咧再大啲嘅時候咧，而家又發現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嘅紫菜，有啲係泰國嘅，泰國紫菜咧。我初头睇嘅时候，其实我秒嘅，真系真心讲咁奇怪嗰个样，但系食落去之后咧，不能够停。 个样系点怪法啊？ 佢咧系厚身啲嘅， 阿欧应该知道啦， 系啦，又系咩咩老板咁样， 系啦， 我一定要用嗰啲嚟令到大家具体少少，佢硬少少嘅，同埋脆卜卜嘅。嗱，旧时咧，我哋僆仔食嗰啲五毫子一包啦， 薄噶，薄身噶嘛， 薄嘅，同埋佢可以搣开一层层嘅。我哋旧时咧就会搣开一层层咁样食，就襟食啲啊嘛， 食耐啲啊嘛， 系啦。咁但系咧，依家嗰啲咧就全部脆卜卜嘅，又加辣啊，同埋咧个 texture 都有少少唔同。 系啊，佢就系嗰个 texture 咧，好不一样。即系我哋平时食开嗰啲紫菜咧，就系一块就咁撕啊，薄身啲嘅，然之后感觉咧就系有一面鞋，一面系滑身噶嘛。咁而家佢呢一只嘅泰国紫菜，可能好多听众都食过咧，即系佢一大块，两边咧个质感都一样嘅，而且食落去嘅调味咧，佢其实都系食佢调味。佢有啲系好香嘅，纯粹原味啦。有啲就佢辣啦，佢辣膏我自己好中意食辣啊嘛。佢辣膏我辣得几好食。好啦，跟住而家咧又去翻一个回归基本步，就系搵翻一啲紫菜咧。佢系爱嚟好似包寿司嗰啲紫菜咁， 好大块嗰啲， 系啦，大块啲嘅，最好就系我似系爱嚟整手卷嗰只 size 嘅。咁嗰一只嘅紫菜咧，你就咁食咧，其实因为你都要 冇乜味噶嘛，好似系嘛， 冇乜味嘅，都系要加饭去到即系整嗰个寿司或者手卷食噶嘛。但系咧，原来有好多嘢食法系可以令到呢只紫菜咧更加好味嘅。啊，除咗我嚟整寿司之外咧，如果你屋企有啲好简单嘅水果，例如其中一只咧。可以話俾大家嚟講咧，一食過你就會真係翻唔到轉頭，就係呢個加牛油果， 紫菜加牛油果， 紫菜加牛油果，牛油果上面再可能係揀少少嘅wasabi或者黑椒，跟住攞嗰個紫菜咧輕輕包一包，成嚿擠入個口入邊，你就發覺咧牛油果個香味同紫菜咧係可以互相 match。撞咗啲味出嚟， 好难想象，好难想象， 真系要食一次， 想象唔到， 真系要食一次， 直有啲抗拒添啊！呢、這个食 点会啊？你本身食唔食牛油果嘅？ 食， 你本身都食紫菜噶嘛？ 都食，我唔会捞埋食噶嘛。 咁你真系要试下。 但我有个疑问啊，這個、呢个咧系咪要短时间之内，即系一整好就即刻食咧？因为其实咧，你讲嗰只日式紫菜咧，大块嗰啲咧，你平时如果食手卷，你都会明白咧，就系如果佢索咗个水分，系啦，就好快淋晒咯。 系啊，会比较快淋噶。咁所以如果你整咗嘅时候咧，最好咧就即刻快啲食咗佢。 话你听，牛油果加沙律酱， 食咗只沙律酱 落去，哇，就正啦！ 如果你中意食嘅话咧。应该要加明太子嘅沙律酱， 就系啦啊！ 咁啊呢个又系第二个层次。 咁紫菜加明太子咪得咯，使乜牛油果啫？ 嗱，紫菜加明太子又系另外一个食法嚟嘅，即系都喺我今日准备呢一个嘅名单入边噶。咁明太子你唔需要就系买嗰啲沙律酱，呢个就真系买一条条嗰啲一嚿嚿嘅明太子。咁你就将一条明太子可能切三嚿，咁你就可以咧就再用个紫菜轻轻包一包佢，咁你就可以当三啖咁食嘅。咁呢啲我头先初头话喂紫菜其实由呢个小朋友。去到大人嘅时候咧，其实唔同年纪都啱食咧。嗱，今次介绍呢啲咧，呢个享乐时代就真系啱大人食。特别咧，如果大家系中意，譬如系睇波啊，嗒翻两杯啊，喂，可以准备呢、這个，加多一杯啤酒嘅话咧，其实呢一类型叫做助酒嘅食物咧，系非常之啱大家胃口。好啦，牛油果同明太子之后咧，仲有一个咧，如果大家屋企有啲煎 pan， 煎 pan 都得噶啦，唔使下烧嘅煎 pan。你可以买嗰啲大粒嘅圆贝，然后咧就煎到佢香口， 系嘅呢个， 加啲黑椒， 呢、這个好， 又放喺嗰个嘅紫菜上边，又系包住佢，哇！你发觉其实系有一种高级嘅感觉， 真系啊，真系啊！ 但而家紫菜好贵嘅，你唔可以样样都加紫菜， 系咯？你而家全部嗰啲乜嘢都系加紫菜，冇 钱啊！ 紫菜有啲平板嘅紫菜嘅，系啊，有嘅有嘅，你放心。好啦，嗱，仲有一啲咧，都可以用呢一个紫菜。如果你大家谂住又俾翻小朋友食啦，咁啊睇波，大家开心啊嘛，细路仔又可以培养下一个睇波嘅兴趣，加芝士。一大塊你 知紫菜加芝士， 紫菜加芝士，即系虽然我唔食芝士啦，但系呢一个嘅整法咧，其实系好多日本朋友咧都非常之喜爱 紫菜加芝士， 系啊， 我想问下系加乜嘢芝士先？ 就咁喺超级市场买最普通一塊塊嗰啲四方形嗰啲，咁你咪啱啱四方形，你慢慢卷又得，你接埋佢又得，咁你中意点食都得，咁就有嗰、那个。香味嘅感覺即係撞咗出嚟， 紫菜芝士卷啊！嗱，小白 係啊，紫菜芝士卷 嘅方法啦。啊，我突然間喺度諗起咧，嗰陣時第一次去日本咧，買咗好多嗰啲紫菜湯。我記得咧嗰陣時咧，一小包嗰啲咧係咁飲啊！十幾年前日日飲啊！你有冇見住我做節目？日日係咁飲咧。 即系我话饮到咧，自己都觉得钠含量超标啊！你都中意我记得 饮好多水啊！ 但系你都中意我记得嗰阵时，即系我哋团购咗咧一包包嗰啲日本紫菜汤啊，几有趣！我哋都中意食紫菜，不过紫菜唔好食过量， 紫菜唔好食过量。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即系头先介绍呢几个少少嘅方法吓，咁啊，令到大家食紫菜之余咧，又有其他嘅味道。咁啊，睇下波，咁啊，食下，咁啊，小朋友又可以食下你嘅芝士，又有营养啊，咁啊，非常之正。好啦，时间好快脆咧，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哋听日再见。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Barbie 林慧，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